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5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97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1元，跌4元，华润燃气41元，是跌2.95元，阿里巴巴199.7元，升1元，美团点评112元，升2.3元，小米集团11.64元，升1.4元，中国移动57.85元，跌1.3元，中国平安78.7元，跌5元，盈富基金24.45元，跌3.5元，友邦保险69.55元，跌1.15元，中芯国际17.14元，系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549，瑞士法郎7.975，澳元5.028，加元5.529，新西兰元4.713，欧元8.354。每百日元兑港元7.2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78。日经平均指数报20,366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5,7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95美元，卖出1,70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另外咧，私隧嘅九龙入口开始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咧就系九龙方面啦。在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考明街至上怡道这段车多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都是开始繁忙的，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现在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回旋处都是车多的，龙尾在晓光街。观塘道近启业村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慢驶，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要留意啦，就是香港仔大道因为有水管爆裂啊，去海旁方向介乎奉天街至到香港仔海旁道这一段，跟住利群商场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的，巴士路线70号 A 需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5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海洋公园面对的情况，海洋公园副主席刘明伟， 我冇香港人是想见到公园执笠嘅。今次去立法会财委会申请54亿元嘅拨款，性质同之前100零度系完全唔同。一个真系去让我哋维持未来12个月嘅营运开支，同埋去还清债务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 点会冇恶粉？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扩口罩 啊！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救援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5月12号星期二的自由风，自由风由陆宇光为大家主持的。今这一家的时间呢，想跟大家谈的话题呢，就是海洋公园。这两日的舆论讨论的焦点在于海洋公园应该够定是不够呢？如果够的话，需要海洋公园做些什么呢？有些什么的条件呢？要怎样够法呢？都成为了这两日就大家讨论的焦点。海洋公园近年那个的入场人次是下跌的，以致到是出现了亏损。其实在去年的社会事件之中，那个海洋公园那个入场人次和亏损呢，都是个问题都是扩大的。其实今年一月的时候呢，就政府提出了一个全新发展的计划，那就希望就是向海洋公园就提供一个超过100亿的资助，那就向就为海洋公园提供就是新增20个的景点，同埋做一个全新的策略规划。不过不幸地呢，就好快就遇上咗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去到侵袭香港。以至到呢，係寻日政府呢就话呢一个嘅全新嘅发展计划 ,100 亿嘅全新发展计划呢已经唔再可行啦。於是呢寻日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咁就係呢向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呢就申请呢係拨款54亿俾海洋公园。呢54亿呢将会为海洋公园呢就偿还30亿嘅商业贷款啦，以及呢就係资助海洋公园呢营运多一年㗎。另外呢就係两笔嘅政府贷款呢亦都将会延迟个还款期啦。同埋呢就係呢一年期间呢，政府就会做一个嘅重新审视嘅工作，睇睇呢就係海洋公园呢点样可以找寻一个呢重生嘅一个路向啦。咁见到呢就係嚟緊呢星期五嘅财委会呢就将会审议呢一笔嘅拨款㗎啦。咁大家觉得值唔值得为海洋公园再提供呢个54亿嘅拨款，再去到找寻新嘅路向呢？嗱，见到呢唔同嘅立法会议员都就住呢个问题呢有唔同嘅意见㗎。有啲人认为呢，好似而家只係营运到多一年啦，唔得唔係够添啊，只係一个吊命嘅一个做法。亦都有啲议员话呢，咁其实下年又点呢？下年会唔会需要再向政府攞钱呢？咁会唔会成为一个无底深潭呢？咁而将来海洋公园又会有啲咩嘅发展？会唔会能够令到呢个嘅海洋公园嘅营运重回正轨呢？ 都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嗱，这个是涉及一笔都50多亿的公帑啦。所以各位听众听紧这个节目的朋友，咁如果大家对于海洋公园有咩嘅意见，应唔应该赞成呢一笔嘅拨款俾海洋公园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倾下，讲下你对于海洋公园有冇啲咩嘅回忆，又或者系呢一笔钱，大家又觉得系咪用得其所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海洋公园董事局嘅副主席刘明伟嘅。刘明伟你好， 你好， 系先讲讲咧，就系政府而家提出话寻求呢个54亿嘅拨款俾海洋公园啦，公园嘅反应系点咧？有呢一笔钱咧，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其实刚才主持的简介其实我觉得是很全面的。容许我补充一点，其实我们是1月20号去递交那个106亿的拨款申请，六天后就因为疫情就关闭了公园的。至今其实有两个很严峻的改变是令到我们今天星期五会再去立法会去申请这个54亿的拨款。两个改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疫情前和疫情后的公园的财务状况是更加严峻，更加危殆。我们在这几个月关闭公园的时候是少了100万人次 的入场 的次数，少了大概4亿元的收入。咁我哋固定成本係同其他主題公園一樣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大概係要付出大概4亿元嘅成本，所以來回係講接近8亿元嘅資金嘅消耗嘅。咁依一個係即係令到我哋一月同而家個財務狀況係危殆咗好多嘅一個重點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之前嗰、那個重新嗰個發展計劃，新嗰個發展計劃106嗰、那個。那個其實是建基於某一些對香港旅遊業界的預測或者假設的。你做任何依長期的方案都是要有啲計算、有啲預測、有啲假設。而疫情後的香港旅遊業、疫情後的香港遊人的習慣，或者他哋會做啲咩嘢，或者點做？依一個其實我覺得以前的假設都是要被檢討的。咁今次其實個方案，好似頭先主持話齋，今次其實係去攞一年嘅營運資金，加還債今年到期嘅貸款，同埋去完成水上樂園嘅一個興建嘅。咁我覺得個重點唔係公園可以用呢筆錢捱多幾耐，而係喺呢一年係做啲咩嘢。如果公園呢一年淨係喺度乜嘢都係照舊嘅，等翻啲旅客翻嚟香港嘅，等翻啲人入翻公園，咁就錯㗎。我覺得政府琴日嗰個文件同埋琴日局長都喺嗰個傳媒分享會裏面都係講咗，其實個重點係政府同公園如果攞到呢一個54亿元嘅撥款，係將會盡快組成一個政府裏面跨部門有公務員亦都有專業人士嘅團隊，去檢視、重新檢討、重新評估海洋公園喺香港嘅定位。依、這、一個我覺得只係琴日嗰個文件嘅重點嚟嘅，因為依一個其實如果喺個文件裏面所講嚟緊依六個月係做到依一個檢討嘅話，公園一定會係大變嘅。我谂12个月后，海洋公园一系就结业，一系就会会进行一个巨大嘅改变。咁我当然系希望进行一个对巨大嘅改变，而系好期待呢一个重新嘅检讨。好多人就话执笠唔紧要，或者有句倒闭。我哋咁其实有好多公園的支持咧，都會提到集體回憶啦。43年嚟，每一個人都有我哋自己海洋公園嘅故事，但係依個我想話都唔係個重點嚟嘅。公園係一個保育嘅先鋒，保育嘅一個喺香港保育工作一個重要嘅參與者。我哋亦都係咁多年嚟做好咗一個非常之健全嘅教育嘅平台。我哋喺園裏面 係有超過7500隻動物係受到我哋照顧，我哋亦都係有2000個全職嘅僱員嘅職位，所以其實如果公園真係不幸地要倒閉嘅話，唔係淨係一個43年嘅集體回憶，唔係淨係一個品牌嘅消失，係有好多其他唔應該。少得唔應該失去嘅嘢都會被失去 嘅。但係劉明偉人，因為即係呢一筆嘅撥款申請咧，都係公帑嚟㗎啦。咁你可以點樣同公眾講？攞到呢一年嚟緊一年嘅營運資金之後，下一年又點咧？會唔會再需要啊？問政府攞新一年嘅營運資金咧？因為即係都要好睇咧，嚟緊你呢一年咧。究竟點樣營運海洋公園啊？會唔會咧，即係可以叫做睇翻有翻個收入，有翻嗰、那個呢一年會唔會再虧損？會唔會可以開源節流，令到呢一年嘅業務咧上翻軌道？下一年有冇需要再問政府攞錢 咧？依、這個問題好重要，而我希望我又好，政府又好，係能夠說服即大眾嘅。我覺得如果呢個撥款是成功的，禮拜五通過到的話，其實我覺得兵分兩路嘅。在公園嗰方面，其實我哋是會進入一個嚟緊12個月是進入一個比較特殊、比較過渡性的一年。我哋能夠爭取到嘅物資嘅資助，其中一部分就是提供一個基本營運、基本營業的開支嚟嘅，咁就唔係以前搞啲好大型嘅活動，或者去做市場拓展，或者去興建新嘅設施。嚟緊20個月係唔會有呢啲嘢，因為我哋係用緊一個好基本嘅營運嘅 budget 去規劃嚟緊呢一年，呢一個節流就一定噶啦。咁喺我哋有限嘅營運資源裏面，點樣開源，點樣吸引翻人嚟玩？依、這個我相信會考我哋管理層嘅功夫，但係我係對管理層有信心。更加重要嘅係疫情未完啦，我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公園係可以盡快重開。咁重開得嚟。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喺嚟緊呢幾個禮拜、呢幾個月，從開得嚟，境外嘅遊人、境外嘅旅客係唔會多到去邊？所以嚟緊呢幾個月，我哋嗰、那個票門票嘅收入，或者有幾多人會真係會嚟公園，或者入到嚟公園係點樣善用嗰個餐飲或者嗰個零售？呢、這個有好多係未能夠預計，但係我哋團隊其實關閉咗公園呢幾個月，都不斷喺度做呢啲準備。呢一個係其中一條腿嚟嘅。我頭先話兵分兩路，另一個去翻政府佢哋話嗰個跨部門嗰個檢討小組。 好，先講第一條腿，再問多條先啦。因為你哋能唔能夠有一個嘅目標，就係話下年你哋唔會再問政府攞營運開支啊？有冇一個咁嘅目標啊？ 我其實我哋我認為市場係、那個旅遊市場同埋我哋嘅財務狀況，其實我諗係幾明顯嘅。嗰、那個虧損我唔覺得，除非有奇蹟出現，我唔認為個虧損會一年內由一個虧蝕去到一個完全唔使任何資助。呢、這個其實政府正正係睇到呢一個有可能嘅結果，至需要做呢個全檢討。容許我講下嗰個跨部門檢討。嗰、那個正正就係、其實近日局長都有講，無論係海洋公園條例以內可以做嘅嘢，還是可能海洋公園條例以外可以或者未可以做嘅嘢，政府都願意考慮。佢琴日都話咗，政府願意考慮係咪需要改例嘅海洋公園條例。政府亦都係佢哋去做呢一個檢視嘅時候，亦都係去唔係淨係喺公園範圍內嘅檢視嘅規劃，公園範圍外或者鄰近公園範圍嘅有潛力嘅地方，都係會做一個檢視。所以我認為公園嘅可持續嘅未來，其實係好靠喺呢個檢視。呢、這個檢視有咩結果？未知，但係琴日局長都已經講咗話，無論係個營運模式。 那個資金的來源或者他的收入來源全部一律都是由頭再想過、 嗯 okay、 所以我是有信心政府和公園是可以可以提出一個可持續的模式出嚟，但係依個就有待嚟緊呢六個月、 okay. 大家嘅辛苦咯。 嗱、啊，點樣睇咧？嚟緊嗰個長遠嘅重新審視計劃咧，因為而家咧就政府將會成立一個檢討小組去做一個重新審視嘅工作啦。咁喺呢個工作上面，其實海洋公園擔當緊啲乜嘢嘅角色咧？即係有啲評論咧，今日都講到話，政府透過今次嘅撥款，好似攞翻海洋公園嗰個嘅未來發展嘅主導權啊！咁變咗海洋公園嗰個角色會唔會係變咗次等一啲咧？會唔會話以前又或者係即係譬如上年初嗰啲嘅一百億元嘅一啲重新發展計劃，有冇啲係可以拎翻出嚟嘅咧？咁呢個問題上面，海洋公園可以提供啲乜嘢嘅支援咧？喺呢個檢討工作上面， 海洋公園係一個法定機構先啦。咁董事局成員都係政府又去委任嘅，但係同時間我相信政府不嬲都有同埋未。都是会尊重董事局成员的意见和睇法，管理层的专业意见。我唔相信我唔相信公园係唔会有一个角色喺呢个重新检视嘅。更加重要嘅係我哋之前做嗰个全新嘅发展计划。當時其實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去做研究和調查。有些東西我都說疫情是有些假設有些預測是疫情後就可能不再可行的。例如那些旅客數字。但其他東西你說消費者 的意見或者某些市場的趨勢，我相信我們是在之前那些的調研是可以再善用、 okay. 再加上其實政府昨天都說過是會在重新定位的時候是會考慮公園它獨有的優勢，例如地理、mm-hmm. 例如我們的保護工作和教育工作的。 嗯嗯 ,OK, 最後還有分零鐘時間問埋最後一題，就是怎樣看海洋公園那個的法定的角色呢？因為看回文件都說到其實海洋公園的條例即現在是一個法定機構，條例是給了海洋公園很多的保育、教育等等的角色，以及在融資方面是不容許海洋公園以股權融資的形式來籌集資金。那會不會其实某程度上造成了今日海洋公园局的融资的困局呢？那未来会不会都说想有些建议就是修改条例呢？ 我想其实局长昨天都讲得挺清楚，即未来那个重新定位是包括营运模式、融资模式、收入来源等等。如果是真的要有这些改变，其实他都说了可能是要在那个海洋公园条例里面有些修订。咁我认为如果达到一个可持续的财政境界，亦都同时间做到我哋公园不嬲都要想做同埋要做嘅保育同埋教育同埋娱乐嘅工作，咁我觉得係冇问题嘅。 Okay.好啊，多谢晒刘明伟，多谢你啊！刚才受访嘅就系海洋公园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啊！咁大家听完之后又有咩嘅谂法咧？应唔应该俾呢54亿俾海洋公园营运多一年，去到谂下未来嘅方向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5月12日。朝早8:30， 工资补贴嗰方面嘅成效咧，我有信心嘅，系可以压得住呢个失业嘅浪潮，令到雇主咧系可以喺我哋帮一把之下咧，去保留呢啲雇员嘅就业机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保就业计划推出4项改善措施，包括俾65岁或以上无需作强积金供款嘅雇员，只要仍然有强积金户口，都可以受惠。另外，他表示在内地和澳门疫情放缓下，会检视跨境人流限制， 譬如是律师、会计师或者是创科的人士，或者是需要去在内地医院提供服务的医务的人士，那就可以在跨境的时候，我希望最好都是用电子的手杖，用 iPhone 就可以给处理出入境的官员看到这个是获豁免的人士，亦都已经能够提供到病毒测试呈阴性的结果，就可以给他跨境了。 十点。警方日前在旺角的驱散行动中包围及截查多名记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回应事件，他承认情况并不理想， 检讨检视，甚至去看看同事究竟当时发生什么事。我亦都是认为我们要更加专业的，其实已经约了几个的记者协会是开会商讨怎样能够可以更加便利我们的记者的朋友去采访。 下午四点，政府公布沙中线红磡站最终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红磡站南北面连接隧道以及车站扩建部分结构安全，适合作预定用途。又指出港铁和礼顿的监察系统出现严重失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整体而言，调查委员会认为港铁公司和礼顿各自的管理和监察系统出现严重失误，而两家公司是需对此负责。政府作为沙中线项目的监督者，亦应负上部分的责任。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海洋公園啦。咁就政府咧就即將會向立法會嘅財委會申請咧係54亿嘅撥款咧，讓咧係海洋公園可以營運多一年嘅。剛才就訪問咗海洋公園嘅副主席劉明偉啦，講到話呢一年將會係好特殊嘅一年啦，希望公園可以盡快去重開啦。不過同時咧，亦都要睇睇咧就係嚟緊嗰個嘅重新檢視工作，究竟會有啲乜嘢嘅方向啦。咁同埋咧就係會唔會考慮下去修訂呢個海洋公園嘅條例？大家有咩意見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沙中线红磡站扩建部分和邻近建筑工程的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认为红磡站南北面连接隧道和车站扩建部分结构安全，并适合作预定用途。报告提到，虽然四名独立工程专家中三人认为无需进行纠正建筑的措施，但都同意有关工程不会削弱结构完整性。委员会信纳当措施完成之后，车站相关结构安全和适合作预定用途。委员会强调，作出裁决的过程中发现建造建筑物期间有不少方面都令人无法接受，包括地盘造工差劣和监管不力。报告又提到，扩建月台工程的确有钢筋被剪短，但并不广泛。剪短钢筋属于违规行为，但情况不至于令到扩建部分结构不完整。又认为港铁和承建商礼顿从未纵容剪钢筋。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系连续第23日冇新增本地病例，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喺1047宗。卫生防护中心再次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同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同埋避免聚餐同或者系聚会等嘅社交活动。鉴于全球各地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去信立法会现任内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希望优先处理国歌法和另外九条法案，将会在今个月27日恢复二读辩论。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质疑，信中十项将恢复二读辩论的法案中，政府将国歌法排在首位，比较早完成内会程序的商标条例更加优先，形容是政治决定。他又说，民主派会要求大会主席梁君彦和立法会的法律顾问尽快公开全份有关内会主席处理事务权力的法律理据。记协主席杨建兴说，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回复信件，以至是特首林郑月娥朝早的讲话，都是将问题和责任放在记者身上，并没有正视前线警员针对记者使用的暴力情况。 他强调绝对反对所谓记者要发牌的建议，认为如果牌照由警方发放，是扭曲和改变现有传媒相对自由的环境，重新阻碍记者采访拍摄是违反警察通例和基本法。杨建兴话：警方话现场有着住背心的人士做违法事件，但一直未能够提供具体的事例，要求警方提出真实理据。他又话有警员无数次在采访现场用言语侮辱记者，至今无道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了。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了。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呢，而家都是比较多车少少的。港岛路面方面，香港仔大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业大厦对开那段呢就封了路的。本来经过那道的70号 A 巴士线呢而家要改道行驶。咁香港仔大道去渔光村方向呢交通就较为挤塞的。九龙方面，观塘的兴业街因为路陷的关系，兴业街近住敬业街部分的快线就封了路的，咁敬业街的交通就较为挤塞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旧机场油站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多车嘅，调翻转观塘道西行出去旺角龙翔道方向启业村一带咧，而家交通都繁忙噶。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敬业街至到启福道一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另外就是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支路，近住九龙货仓一路去到观塘码头，而家都系交通繁忙。仲有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油站嗰段咧，亦都系有少少挤塞。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2020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Hi. 昨天我們講過 flight crew, 那個機上的機組人員的英文。今天我們再講一個是比較常聽到讀得麻麻的字，就是 cloakroom。cloakroom, 即是放那些叫什麼衣帽間，我們中文叫做。那呢就 C-L-O-A-K-R-O-O-M。那就不是 clockroom, 也都不是cloakroom, but it's cloakroom. 有咩地方要留意呢？就係呢，佢係一個 O 音嚟㗎，佢唔係 O, 佢唔係 clock, ok, 佢係 OOO 啦，跟住我前面加 KL 呢就變咗 clo,clo,clo。其實聽落去呢啲似我哋讀 close 呢個字 ,C-L-O-S-E, close 個 clo,ok, 或者 Chloe 嗰個 clo, 跟住個 clo, 跟住加個 K 呢就變咗 cloak, 後面加埋就係 cloakroom。Cloakroom, cloakroom, cloakroom, cloakroom, not clockroom. OK, 那我们下集来讲其他东西。Bye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海洋公園啊！究竟大家支唔支持撥款54億俾海洋公園咧？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李女士喺度，李女士，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請講。 係啦，咁我就認為咧，今次係應該撥款俾海洋公園嘅。雖然頭先副主席都有提到咧，就係香港嘅集體回憶，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我哋環顧成亞洲咧，你睇到。根本香港係冇一個屬於自己嘅海洋公，即係自己嘅主題公園啦。即係我哋係有迪士尼，咁但係迪士尼都係美國人嘅嘢嚟噶嘛。咁變咗點解我哋香港唔可以有自己嘅主題樂園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海洋公園咧，即係雖然即係而家佢係財困，佢係可能即係管理上有問題，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其實佢喺呢40多年嚟咧，真係提供咗好多好多歡樂俾好多好多嘅家庭，好多香港人嘅，我覺得呢個係不容置疑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救嘅今次。 但對海洋公園嘅未來有冇信心啊？因為即係好多人都擔心話啊，今年就俾咗錢，即係下年點算咧？有冇信心啊？ 但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唔俾一個機會，因為海洋公園從來都冇問過政府攞錢嘅，即係你連咁都唔俾一個機會佢，一個香港人嘅公園，即係你咁嘅機會都唔俾佢，同埋政府都話會將咩，即係會插手，會即係唔係插手嘅，即係會 involve 啦。咁變咗點解唔俾個機會佢 okay, 去審視一下佢哋嘅銷售策略又好， okay, 或者 marketing 嘅策略又好咯。 OK， 好多謝李女士嘅電話，多謝你啊。下一位有徐女士喺度，徐女士， 陸宇光，你 好，請講。 我咧就啱相反，我唔贊成再俾錢佢哋，因為其實佢問政府借咗錢嘅啦，好似話有幾十億噶嘛。咁同埋咧，我覺得好似佢哋以前咁，即係以前係賺錢嘅。嗱，當然呢幾年我知道佢係蝕，點解咧？佢轉咗個管理人之後，咁聽聞又係即係。大陸嗰啲人嚟，即係又係，我覺得有啲思想實在點解？點解咁多大陸人落嚟玩嘅？其實早幾年咪成日都有嘅，係咪？佢賴咩都好啦，又話社運乜都好啦。咁舊年都係蝕，咁已經蝕，原來蝕咗幾年，我哋都係真係好似蒙下蒙下。咁既然咁多人落到嚟嘅，咁多大陸遊客落嚟都係蝕嘅，咁你再做係咪冇呢個？即生意一定冇嘅，我哋唔係講唔講生意，而係覺得咧海洋公園係冇新意嘅經驗。佢即係連即係點講啲管理人，原來人工又好高，咁搞咩咧？咁仲要分花紅嗰啲嘢，咁你根本一個管理嘅問題就係話你經驗係蝕本，你仲喺度攞錢。我成日覺得呢即係回歸之後咧，啲人就不斷喺度落手，即係上下其手，難聽啲講就喺度濕水濕噶。就是攞錢，所以我是不贊成再擺落就係冇意思咯。啲錢咪又係俾人54億，你 可 講啦。 OK， 你就冇嘢玩完，咁就嘥氣啦。 好啊，多謝徐女士嘅電話嚇，咁聽到徐女士嘅意見啦。咁佢剛才都講到話，即係所謂年年虧蝕係乜嘢咧？就見到2015年度開始咧，見到海洋公園咧都係開始蝕錢噶啦。咁預計咧，2019至2020年度咧嗰個虧損咧就會更加擴大至到超過6億嘅。呢個係政府嘅財委會文件所講嘅。咁而亦都分析講到話，即係好似見到遊客年年增長嘅時候，但係見到咧即係過去嗰幾年呢個遊客嘅入場人次咧，海洋公園嘅入場人次咧。是看到是疲弱啊，没什么增加到，所以都有些人认为是不是管理得有问题呢，这解。有听众林小姐在电话旁边，林小姐。 喂，不好意思啊。 你好，请讲。 小姐。 哦，刘小姐，不好意思啊。 是啊，不好意思啊。可能我后生讲得不清楚。 不重要。 其实是这样的，在我个人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海洋公园是应该保留下来的。因为我很清楚，原来当初这个海洋公园的存在的时候真是为香港人而起的。咁同埋一樣嘢，我雖然我唔係好經常去海洋公園，因為自從當好多國內我哋嘅國內遊人嚟，經常嚟之後咧，我經驗係好少去。原因就係因為我唔冇時間同佢哋擠逼。你明我講咩？咁但係最近咧，其實呢兩年我都去過兩次。咁我有機會我會去即係機緣巧合我都去過兩次。但係每次我去呢個海洋公園咧，我都好欣賞一樣嘢嘅。第一。就是由下低山下低再坐 cable car 上南朗山顶，那个风景 是一絕的。我相信在東南亞來說是找不到一個這麼漂亮的風景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我也很欣賞一樣東西，裡面其實真的有很多，如果你是一個香港的這樣的地方，你不想坐飛機去那麼遠看一些叫做動物界的知識，即是水母啊，或者那個驚動的奇 怪。那現在海洋公園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怎樣改善好啊？ 我認同的、 嗯、 第一它的定位，如果你當它是一個教育的動物的教育基地，就做好一點，不特止就是針對香港人的教育，要在這方面做的教育，就應該是有些特惠給一些團體，去給我們小朋友、 okay. 或者我們青年人或者我們長者去認識多一點。 好啊、 第二就是不要的定位再做那麼多、 嗯、 為了國內去討過人士、 嗯、 去處理問題。第三剛才個女士都說得對的、 嗯 那些高層知道人工那麼高，麻煩做一些事出來。 Okay. 還有如果要認為一個這樣的公園呢，我認同的，因為你要養護，我要養育咁多個喺裏邊咧，其實真係要好多資源。但係咪就咁一手拱手掉出去咧？我唔贊成。點解咧？當你呢個公園冇咗之後，政府如果呢個公園歸政府管，我相信嚟緊會做嘅嘢就係拍賣咗去做一個豪宅嘅啫。咁、 哦、 香港人就永久會損失咗呢一個。 Okay, 啊！多謝曬，多謝曬劉小姐嘅電話嚇，咁啊都要講清楚，即係而家政府嗰個檢討唔係話要即係接管翻即係海洋公園，咁只係咧就係話即係政府將會牽頭咧就成立一個跨部門嘅一個小組咧，去到做一個嘅重新嘅檢視審視嘅工作，就為咧海洋公園咧就係尋找一啲出路嘅嚇。咁但係就一啲人都去即係去到討論翻咧，即係究竟呢個檢討會有乜嘢嘅方向咧？點樣先可以令到海洋公園重生咧嚇？好，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为立法会议员啦，嚟自民建联嘅周豪鼎。周豪鼎 你 好， 主持你好，你好，你好。 嗱，呢个嘅拨款咧，即将会拎上去立法会嘅财委会啦。可唔可以讲下你或者系民建联嘅投票取态啊？ 嗱，而家咧就我哋党团都仲系商讨当中啦，同埋亦都要政府好多嘅資料啊，各樣嘢我哋都相信佢都仲需要有更多嘅交代，咁我哋先至去最後呢有個投票取向嘅決定。不過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呢，就係話大家都記得呢，之前其實海洋公園最早嘅時候，政府係攞諗住上一次攞100億嗰個安排，咁但係好大家都明白呢，好多公眾都好憂心，就話個公帑會唔會跌咗落去無底深潭，有天文數字，咁所以呢當時我哋都反對佢咁樣做嘅。咁而家佢返嚟呢就修改咗，咁佢就呢準備攞50億，咁主要就係話主要支撐營運一年啦，咁同埋呢就營運一年之後呢就要檢視返究竟未來嘅路向係點，再決定是否會再攞其他嘅錢呢去營運。嗱，我覺得呢個方向呢基本上都比較容易為市民所理解嘅。不過呢中間都有幾點呢，我覺得我哋都係希望表達清楚，亦都係對政府一啲要求呢，就係話第一呢一個嘅錢，哪怕你話50幾億係收細咗額，但都仲係一個比較大嘅數目嚟嘅。咁其實究竟呢個錢最後到位咗喺海洋公園嘅時候，個運用情況究竟係點呢？因為有一部分呢我哋知道佢係話要攞嚟去還債。咁還債之後呢剩返落嚟嘅呢就攞嚟作嗰一年嘅營運，咁對於嗰個員工嘅保障究竟係點呢？而家我哋都未睇到嘅，其實都。第二呢就係話究竟政府如何去確保到俾我哋公眾知道佢點樣真係敦促到海洋公園呢去做一個認真嘅內部改革。因為事實上呢其實我哋喺上一轉嘅立法會講緊佢嗰個100億嘅當時嘅撥款嘅時候已經提過，其實海洋公園自己本身究竟佢是否應該再繼續做佢而家呢個定位呢，我哋係有好大嘅質疑嘅。佢而家呢個定位呢就係話將自己都繼續定位成為一個大型嘅主題樂園。但係大型嘅主題樂園呢，大家知道呢喺附近周邊啦無論係內地或者係其他東南亞國家地區都好啦，其實而家個競爭好大，究竟塊餅能唔能夠足以養活到海洋公園可以sustain到呢？這個亦都係公眾疑問。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將佢自己嘅定位改變，唔再去做呢個大型嘅主題樂園，反而係其實佢應該諗清楚自己可以做一啲保育啊或者係教育嘅一個 角度去做呢個嘅公園嘅話咧，佢、 okay. 需要嘅資金同埋需要嘅成本咧，將會大幅降低嘅。咁、呢個咧就可以，我相信啊，我比較相信咧，如果佢真係做到咁咧，又有機會可以保留到一啲集體回憶，但亦都咧係唔需要去牽涉好大額嘅公帑。咁呢個咧，我相信市民咧都係比較關心同埋關注，所以我哋都要求政府真係要。稍後喺財委會就同我哋咧再作一個交代，清楚呢啲。 O K， 嗱，周浩鼎有兩個問題想問翻你嘅，因為咧就係喺一月嗰個嘅106億嘅全新發展方案之後咧，都見到你喺報章寫過文章咧，咁就講到話，如果即係認為咁巨額嘅撥款咧係有保留啦，咁所以咧就如果能夠做一個嘅短期救急方案，較細嘅額嘅撥款，令到公園短期存活落嚟咧。可以考慮嚇，咁而家咪就正正就係拆細咗嚿錢做一個短期嘅救急方案咯。咁係咪已經符合你當初嘅一個條件，可以支持呢份嘅撥款咧？嗱、但雖然我問第二個問題先，就係、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想睇內部改革，但正正就係咧，而家政府就話去牽頭做一個嘅一年嘅重新審視工作。咁如果你而家呢一刻，就需要見到海洋公園未來嗰個發展路向或者改革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即係太早啊，強人所難呢？ 明白嗱，兩個問題分別答你先啊。第一個問題就係、的確我比較早期嘅時候咧，係我提出嘅，都係話齋，即係你應該攞咗一個相對細啲嘅撥款，然之後咧，你讓佢存活咗落嚟咧，佢再去用啲時間去搞清楚自己個內部改革同埋嗰個檢討定位。咁呢個係的確我當時開出嚟嘅其中一個即係條件或者要決啦。咁但係正如你都可能睇到就係話，我意思就係、就算你做咗呢樣嘢，我哋當然都係有仲有其他嘅考慮啦。關乎就係話究竟個錢攞咗出嚟個作用或者佢嘅運用，包括我頭先所講，究竟呢啲錢而家喺未來一年呢點樣能夠確保到嗰個員工對嗰啲員工嘅保障啊，特別係而家即係今日又有疫情啦，等等，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呢個方向即係縮細咗嗰個撥款，斬咗個撥款額，收細咗，讓佢短期活落嚟。呢個方向當然我係會同意嘅，因為呢個都係我當時係有份咁提啦。咁但係你話究竟是否係完全會最後去支持呢一個海洋公園嘅最終嘅撥款咧？我的確都仲需要要聽埋政府嘅一啲嘅交代。咁但係咧。亦都去到你第二個問題啦，就係話究竟佢嗰個內部檢討或者改革要點樣做呢？嗱，好老實講，而家呢一刻佢肯定係需要時間去做啦，就唔係話而家呢刻就會有結果，亦都我都知道唔會有咁嘅事，一定係要有一年時間，既然佢全部落嚟，佢就真係要有個改革委員去搞。不過我自己咧就覺得儘管我提出嘅意思就係話，佢當佢檢討嘅時候，我希望佢能夠都係。可以考慮到其中一個 option 就係、會唔會就讓佢個定位改變咁解？咁當然啦，佢要點樣交代話到俾我哋聽？喺未來嗰一年，佢嗰個進程即係究竟呢一個嘅檢討改革委員會嘅運作究竟係點？點樣真係有效咁敦促到嗰個政府嗰、那個內部改革要適時，可能有啲時間表路線圖，幾時就要向我哋有啲公佈？我至少都。希望佢哋有啲明確嘅交代，咁呢個都係公眾想知道嘅。 係，主要係咁。我聽到你頭先都提出好關注嘅，都係員工嗰個保障啦。咁但係呢個嘅員工嘅保障，咁其實係咪同呢個海洋公園嘅存亡有直接嘅關係呢？因為其實如果有啲人都講啦，即係就算容讓海洋公園去到破產倒閉都好啦，咁其實都可以諗下點樣去安置嗰啲嘅員工同埋園裡面嘅動物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見到有員工安排嘅時候，咁其實係咪撥唔撥款俾海洋公園都其實冇乜所謂呢？ 咁我又咁睇嘅，因為其實呢50多億裏面咧，正如我頭先所講，政府初步而家見到就話有一部分就攞嚟還債，咁另外一部分就係支撐佢未來一年嗰個營運嘅。咁我估計啦，即係如果我正常邏輯咁諗，就係呢啲錢其實都係會讓到嗰啲員工係至少未來嘅一年啦，至少咁講啦，未來一年咧都會有一個嘅基本嘅工作嘅嗰個收入嘅保障。或者如果甚至乎即係我唔清楚啦，但係呢個要睇政府嗰個交代啦，就係話會唔會講真呢一筆錢 啊，亦都唔，其實都未必一定係淨係一年嘅。如果佢有啲後續嘅諗法或者安排嘅，咁佢可以交代清楚，即係對於員工嘅。咁但係亦都講翻啦，剛才可能話究竟點樣處理呢班員工咧，我都諗嗱，如果你話執咗佢，跟住再幫佢哋另覓出路，當然呢個係一種方式啦。不過我自己又諗，即係如果海洋公園裏面有好多員工，特別係佢哋做緊嘅工作同啲動物係有關啊，或者剩，當然海洋公園嘅賣點其中一樣嘢都係保育啊嘛。咁我相信佢哋都可能希望能夠有翻呢個喺呢個香港品牌嘅工作崗位上面度繼續發揮佢嘅作用嘅。咁、 okay, 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做到，但當然要市民都要清楚了解，要同意呢種咁嘅方向去做啦。咁但係我相信裡面嘅員工都會比較傾向就係、是。如果留得翻呢個工作崗位，繼續留住香港品牌做落去，咁、 okay, 佢可能都會上嘅， okay, 我相信到。 最後半分鐘啦，就好多議員都提到咧，就係、是、關注到咧海洋公園個管理層啊，嗰、那個嘅領導嘅問題，認為咧管理層需要改革，你同唔同意啊？ 我諗管理層一定需要改革噶啦， 點樣改革？ 你話齋嗰個改革嘅情況，究竟係換邊啲人、或者係裡面嗰、那個整體嘅內部管理要點樣處理？這個一定要做嘅，其實都 嚇、有冇特別方向？ 我諗睇下政府佢點樣交代啦。不過我諗裡面嘅人事嘅管理嘅變動，我諗係走唔甩嘅啦。 OK， 好啊，多謝曬周浩鼎，多謝你接受訪問啦。周浩鼎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呢一次嘅自由風嚟到呢度，新聞之後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来，量一量体温啦。 说他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 相爱也相争。 我是翠萍，我是一个玻璃骨的患者。住咗喺医院差唔多半年噶啦。如果我打 C 一啲我控制唔到嘅力，都会有机会整亲我，系需要一个贴身照顾者。我系翠萍嘅表姐，佢个身体实在太脆弱啦，经常都入医院嘅，一年里边大半年喺医院度度过。吃嘢一餐大概需要两三个钟的时间，所以要工人姐姐喂我。但是呢，因为疫情， 医管局宣布所有公立医院暂停。 其实就是个餐未到，可能一两个钟都没人来喂我。喂到一半就说我们不会再喂得了，这餐未吃完，下一餐就已经派餐了。试过因为咁样而肚屙，每一餐摆两个钟都变到会坏会有菌啦。佢系打电话同我沟通嘅，同我嚟讲，佢系努力同医院去争取，但系中间过程系唔愉快嘅，担心系多过一切嘅，担心佢自己本身嘅病啦，医院里边佢受到感染啦，甚至乎呢一次入院佢出唔出到院呢？ 医院暂停探访安排，几时可以放宽？陈肇始话，医管局有既定嘅机制限制进出医院嘅人流。 一日咁样，两日系咁样，我成个身体状况系会冧，会差。当一个人唔系切身处地喺嗰个处境，冇人会理解我嗰个真正嘅需要，嗰、那个痛苦。坦白说，我哋家属做到嘅嘢真系好少好少，唯一就系听佢讲，你要抒发你就抒发啦，你想喊你就喊啦。 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 接通咗李女士嘅， 我先生咧入咗医院成个几月噶啦，咁我希望医管局尽快俾我哋啲家属探下佢咁啫，好似成个人都冇晒希望。 医院嘅，你可唔可以放松少少啊？唔通要就你死先俾我哋去睇？ 好好理解啊，陈女士都明白。 我见到我好心痛啊，见到我屋企人咁样。 你好，请讲啊。 系啊，我屋企有个老人家咧，都100岁噶啦，咁佢就喺灵石嗰啲护养院度住，唔可以入去探啦。但系医院嘅范围里面有啲行人路咧，距离佢哋嗰个厅咧有成十几米咧，我可以隔住个厅咧，我又望到个老人家一边视像，而家一路望住窗咁样样。 越望越无望，未来没有我。 病房入面好多老人家， 佢哋都会有思绪混乱嘅情况，想走落床去搵翻自己嘅仔女，因为咁样啦，就俾人约束住喺张床上面。见到呢个状况都几心痛噶，因为好似喺一个毫无预知嘅情况底下，冇得再见自己嘅屋企人咁样，好似而家喺呢度再隔住仍同坐监冇分别嘅地方。 原来生命是可以有些东西是话来就来，不是我们控制得到，因为你今天可以见到什么，原来你明天你可以没得见面，可以说你几个月后都没得见面。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事，制作萧乐文、张家俊，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 远。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系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大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龙尾排到的基利臣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泰苑曾经有意外，车龙有待消散。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表现，但系相信集团业务多元化同埋较具弹性，有多重嘅增长引擎，今季游戏业务能够保持强劲。招银国际研究部策略师苏佩峰就认为，疫情对腾讯广告收入影响较大，并且对相关收入迅速反弹唔感到乐观。但系手机游戏业务嘅表现有望延续。 游戏业务反而受惠疫情，咁啲人留喺屋企消费，都有啲新嘅游戏贡献比较明显啲啦。海外市场收入都比较强啦，啲新嘅游戏。游戏增长的动力咧，喺第二季都可以延续到嘅。媒体广告第一季就受疫情影响啦，依家就应该逐步回稳翻，甚至有啲复苏嘅。但系唔会睇得太过乐观住，经济受严重嘅打击啦，复苏可能都系比较逐步，同埋系集中内需为主嘅行业，出口制造业相关嗰啲都受到欧美嗰啲疫情打击。 苏佩峰指出，腾讯股价近日已经炒上，唔排除业绩公布之后会有获利回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报24,245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系970亿4,000几万。恒指夜期家升紧76点，做紧24,229点，成交张数2,800几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1蚊，跌4蚊；华润燃气41蚊，跌2.95元；阿里巴巴199.7，升1蚊。美团点评112蚊，升2.3；小米集团11.64，升1.4；中国移动57.85，跌1.5，跌个3；中国移动57.85，跌个3；中国平安78.7，跌5毫；盈富基金24.45，跌3.5；友邦保险69.55，跌1.15；中芯国际17.14，升1毫。五大升幅股份：中天国际、伟进集团控股、中国环境资源、万星控股、瑞思康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冠华国际控股、神州数字、奇点国际、WT 集团、辉荣辉控股。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 7.75， 日元 107.45， 瑞士法郎 0.971， 加元 1.399， 人民幣 7.089， 英鎊對美元 1.235， 歐元對美元 1.083，澳元兑美元 0.65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1， 港金收报15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价1702.27美元，卖出价1703.68美元。港汇指数108.7，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報告壞車事故先啦。喺呢個城門隧道公路嗰邊啊，城門隧道公路沙田方向喺文化博物館對開嘅快線咧，因為有壞車阻路，塞到去美松苑噶啦。城門隧道公路去沙田，近住文化博物館對開快線有壞車事故，龍尾喺美松苑。咁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喺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去灣仔嘅支路呢，都分別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㗎。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尖沙咀線龍尾就去到學園街。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去九龍嘅龍尾喺廉政公署總部大樓。獅子山隧道去沙田呢，窩打路道龍尾就排到深麻實道。龍翔道嘅龍尾就排到蒲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多车啦，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噶。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咧好多车，龙尾排到去东山台附近。九龙方面咧，观塘嘅兴业街因为路陷嘅关系啦，兴业街近住敬业街快线咧有封路措施，咁啊敬业街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而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支路，近住丽业街一路去到丽港城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一带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新界方面，现时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至到大围段咧，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在乎别人，在乎自己，守份门记得时刻戴住个口罩啊！ 口罩虽然遮住咗我哋嘅笑容， 但系阻唔到我哋嘅笑声。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教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 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吴婉婷你好， 你好啊，陆宇光， 好耐冇见啦， 系啊，终于面对面做节目啦，好、 啊、 兴奋啊呢件事。 随住疫情嘅缓和，我哋都可以喺直播室度做翻节目，见面做节目啦吓， 系、啊、都系为全香港人兴奋嘅，因为我哋已经连续几多日咧系零确诊个， 啊都超过20日啦吓，咁、啊啊、对于抗疫工作嚟讲都系一啲好嘅消息嚟嘅吓，不过疫情咧就系、是、呢段时间咧都系对于各行各业啊。对香港的经济啊、劳动市场都造成很多的打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政府咧之前都系推出咗一啲嘅保就业计划咧，咁希望咧可以为雇员嘅工资咧提供补贴嘅。 系 咁咧，但系咧就之前咧都讨论过好几次啦，我哋节目都咁啊引嚟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政府都系提出咗一啲新嘅修订吓、啊。不如都讲少少呢个背景先啦。嗱、啊，呢、這个保就业计划咧就系、是、政府咧4月初嘅时候咧就提出嘅，并且咧就喺4月中嘅时候得到立法会嘅财委会通过啦，就系810亿嘅一个保就业嘅计划，就系咧向一啲嘅合资格嘅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嘅，咁就讲紧话咧员工嘅工资嘅一半，咁上限咧就9000蚊咁样，咁但系后来咧就引嚟好多嘅意见啦，包括雇主雇员都好多嘅意见啦，于是咧。今日咧就提出咗呢一啲新嘅修订啊，总共有4项嘅，我都花少少时间同大家讲一讲先。第一咧就系、是、为65岁或者以上嘅雇员咧都系有一啲嘅修订嘅，咁就系、是、哇呢啲咧如果雇主有为呢啲嘅年长雇员嘅强积金户口供款嘅话咧，就可以咧申请呢个保就业计划啦。同样地咧都系每个月最多9000蚊嘅工资补贴嘅。第二咧就係、是、之前咧就因為有啲嘅行業咧，咁佢可能咧嗰個嘅強積金嘅計劃咧都未必完全涵蓋曬佢哋啲員工啊，嚇咁係講緊建築業啦、飲食業啦，咁佢可能係即係可能好多嘅散工工作啊，係要行呢個行業計劃嘅強積金嘅，咁所以咧就係、是、之前咧就個保就業計劃初嘅計劃咧就未包佢哋，咁但係而家最新嘅修訂咧就係、是、包埋呢兩個行業啦，咁啊可以受惠到咧12000名嘅雇員咧，同埋係5000多名雇主嘅。第三就係、是、3月尾或者之前咧開立到呢個強積金户口嘅自雇人士。就算咧户口冇供款嘅话咧，亦都可以咧领取资助嘅吓。咁预计咧会有超过210000嘅自雇人士咧系可以受惠。第四咧就系话，因为咧好因应住好多雇主都讲到话啊，其实咧如果要睇翻，因为呢个保就业计划咧之前嗰个嘅原定嘅计划咧，就系话咧系参考翻咧就 是、 今年1月至到3月嘅一啲工资人数系受雇嘅人数同埋工资嚟到参考啦。咁但系啲雇主就话唔系，其实我旧年12月咧先至再好啲，会唔会可以参考翻咧？所以而家都开放埋啦，就让咧大家可以喺做一个工资补贴参考嘅时候咧，计埋旧年12月吓、好啦，讲咗4样嘅修订，吴婉婷点睇咧？ 嗱，睇翻咧，其实就睇到佢整个修订咧，都似乎系将个焦点都系shift 咗，即系转咗嘅。由最初推出计划嘅时候咧，都系强调系保得企业就保到就业啊嘛。咁而依家就睇到咧，佢係比較多真係從個僱員嗰角度出發嘅一啲細節嘅修訂啦。咁但係實際上咧，我認為係一次比一次佢推出嘅細化咧都係好嘅。但係實際上咧，仲係有一啲人係未被照顧嘅，包括就係即係講緊話，我哋一路都話65歲以上冇得供強積金又翻緊工嗰啲係咪可以俾出糧户口？咁佢包括咗一啲係本身有個強積金户口嘅人。即使你65歲以上係未有再繼續供款係可以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取消咗個户口嘅咧、又或者係一啲人佢根本65歲之後先至開始出嚟打工咧，我舉例，如果我65歲老公死咗冇人養冇仔女冇積蓄，我要出嚟打工啦，咁呢一班佢哋 其實係冇個強積金户口嘅喎，咁呢班人又冇被照顧到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對於自雇人士嚟講咧，佢都係由必須係你有開過個強積金户口，好處就係你喺3月31號之前開咗，哪怕係冇供過。總之你有個户口就得啦，咁但係有一啲自雇人士咧就係冇開立過強積金户口噶嘛，咁呢個完全就係即係我覺得係可以社會有更多嘅討論嘅，因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有好多朋友好多意見，包括其實係即係從事文化表演藝術嘅朋友好多都會係一個自雇人士啦，同埋一啲基層嘅零散工啦。咁到底係咪我哋要繼續用一個係強積金嘅精神嚟到去處理嗰、那個個抗疫基金嗰個發放呢？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喂，咁你明明有收入又唔去開個強積金户口，即使自雇人士你都可以開個強積金户口，咁係咪其實你本身就逃避強積金呢件事啊？咁但係其實喺疫情期間，我哋係唔係都真係可以放低呢個諗法？即係總之就夠曬全香港先啦，咁呢個其實係社會上面有兩種唔同嘅睇法，我覺得即係值得去有多啲嘅討論，或者聽眾都可以打入嚟講下佢哋意見咯。咁再而就係、是、始終我哋未解決到嘅咧、就是，就係如果僱主提交咗呢啲僱員嘅資料上去，咁但係其實最終嗰啲錢係咪真係落得翻去僱員嘅手上咧？其實嗰、那個審核嘅基礎同埋又冇抽查呢個基礎咧，可能未必最後係完全係對於僱員有利咯。 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以及創新辦咧，都係開緊記者會嘅，咁都多少少詳情啦，都係講到話咧，就係要求嗰啲資助咧。全數都要用喺雇員嘅工資嗰度嘅，咁如果用唔曬咧，要俾翻政府噶嚇。咁但係而且另外咧就係、是，亦都需要咧就係保住就業啦嚇，因為咧就講到話，如果係相比起今年較早前啊嗰、那個嘅人數，雇員人數係少，受薪人數嚇係少咗的話咧。咁相信咧就會有一啲嘅收翻啲資助啦，甚至有罰款嘅情況出現。咁借此咧就去到咧係迫使僱主咧係保住啲員工嘅就業嘅嚇。你剛才都講咗好多唔同一啲嘅保就業嘅詳情啦。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係職工盟嘅總幹事蒙兆達喺度啦，蒙兆達。 系，你哋好， 你好吓。咁今日就多咗一啲保就业嘅详情啦。咁头先吴婉婷都提到咧，就系一啲关于系使用强积金作为一个嘅基础去揾出雇员咧，可能出现一啲嘅问题啦。虽然咧今日有啲修订啦，即系话即系65岁以上雇主继续有工咧，都会有资助。咁但系即系冇工咁就冇噶咯，或者系冇户口咁就冇噶咯。咁你系咪都同意呢个讲法咧？ 嗱，其实你成个计划咧，最明显个漏洞。就係話佢係俾啲補貼俾啲老闆咧去出糧，但係咧就冇規定到咧嗰啲老闆係要即係、就是、每一位員工咧都攞到相應嘅薪金補助。佢羅志光一路個講法咧就係、是、睇大數，就唔會睇細數嘅。咁結果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好似富林而家出現嘅勞資糾紛一樣，咁、那個老闆。佢呢頭攞咗政府嘅補貼，每個人名交上去可以攞到一半嘅人工或者不多於9000元，但係個老闆攞完呢啲補貼之後呢，唔等同話要出返一半人工或者不少於9000元呢個待遇俾返每一位員工喎、因為係任個老闆呢點樣去分配同埋使用㗎喎、只係要求話嗰條大數本身即係話嗰間公司整個月嘅總工資額係唔低過佢攞政府個補貼金額，咁即係話意味住其實佢點樣分配都得，某啲員工可以繼續放無薪假，可以繼續即係可能翻得一日兩日嘅工，或者係一節兩節之薪，都完全冇違反到規定，佢可以將啲補貼咧可能用曬喺啲管理層啊、高薪員工上邊。好多基層前線員工繼續放無薪假，繼續係即係冇公開，都冇違反到規定嘅喎。咁你話舉報，你話監察，到底即係點樣去 監察到咧，如果你嘅機制本身係存在漏洞嘅時候， 嗯，啊，蒙兆達，幫我補充少少咧，就係即係剛才嘅，即係而家開緊嘅記者會啦。剛才咧，阿羅志光局長都講到話咧，其實都要睇翻受薪人數咧，做一個比較嘅，即係話咧嚟緊咧就係即係六月至到八月咧就係、是去到領取呢個嘅保就業嘅津貼啦。咁要相比翻咧就係、是、三月嗰個嘅受雇人數啊，咁、那個受雇人數咧就唔能夠咧少過三月底嘅，否則咧就要面对罚款，咁即系话咧系一定要出粮俾啲员工啦。咁系咪可以补充到一啲漏洞咧？ 嗱，其实嗰个罗志刚个讲法咧，由最初推出呢个计划开始咧，到今天咧都冇改变到嘅。我哋当时已经质疑佢噶啦，佢就系话，受薪雇员个数目咧唔可以低过三月份嗰个人头数， 嗯， 系讲明受薪嘅。 系， 咁但系我哋就问，咁如果个老板俾一蚊个雇员，系咪都叫受薪雇员啦？ 嗯， 其实佢系否认唔到噶。即系你而家呢个做法呢，就是话一节两节资薪都可以系受薪雇员，俾你即系继续去大部分时间要放无薪假，然后俾几日工你开都系受薪雇员，系完全冇一个入息保证。嗱，我哋挑战嘅就系呢个位啦。 OK， 点解个老板去攞补贴嘅时候系有薪金津贴嘅保障，就系一半人工或者不少于9000蚊，但系到月薪上冇呢个保证呢？你既然叫个老板承诺得不裁员嘅时候，点解唔跟手叫佢承诺埋要将呢啲钱攞得返嚟嘅时候原原本本交返去俾每一位员工呢？係冇呢个保证嘅时候，咁你点样保障到雇员有基本嘅生计呢？冇嘛。 嗱，孟小达，嗱，解决问题啦。咁如果真係要做到我哋要求佢唔炒人、唔换人、唔减人工，咁其实唯一嘅做法咧就系要求雇主咧提交翻晒呢啲证明，包括佢要提交佢个雇员嘅个人资料啦，同埋系嗰个出粮记录啦。咁其实系局方咧有个说法咧，就话呢一个可能系会牵涉到个私隐嘅问题。咁你又点睇咧？ 我觉得你申请嘅时候已经要报雇员资料噶啦， 嗯， 已经要报雇员嘅入息噶啦， 嗯， 咁然后而家个讲法就系话。受托人會幫手去提供 MPF 嘅供款記錄，就唔需要每個僱主再去揾受托人申請咁解啫嘛。呢啲資料本身原本就要提供，如果唔係點樣計算個補貼額呢？咁佢攞得補貼嘅時候就要提供呢啲資料，咁點解佢點樣用呢啲補貼係唔需要經過監管呢？係講唔上去㗎，即係你要佢交翻曬呢啲資薪嘅記錄。是因为他申请了这个补贴，而且即是我觉得行政上都不要想象到那么艰巨，因为你手续上程序上确保个雇主要履行，那到有一个一定罚则的时间呢，到你去抽查发现是有违规的雇主，你就可以引用这条例去惩罚咯。但是你连基本要求都没有的时候，你叫员工监察，到时候即是有违规你都惩罚不到他的。 蒙士大又点样睇其他嘅啲新修订嘅项目呢？例如话65岁以上，如果雇主为佢供强积金啦，都可以申请到个计划嘅。咁同埋咧就系一啲嘅建造业、饮食业都纳入埋规划度，点睇呢？ 嗱，其实我谂即系65岁或以上嘅年长雇员系要为佢哋即系去谋求一啲支援，咁我哋认为好合理嘅。即係之前我哋都發覺呢個計劃好大嘅漏洞，但係根本問題你唔去解決嘅時候呢，會唔會令到啲僱主只不過多咗幾個年長僱員嘅人名去攞津貼？你點樣保障呢班年長僱員係仍即係得到翻相同相等嘅即係薪金嘅援助呢？如果頭先講嗰個問題解決唔到嘅時候，你俾更多人名啲老細去攞津貼，會唔會只係令到即係個老細荷包多咗錢？而唔係改善到年長僱員嘅生活呢，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嘅。咁至於話飲食建造業個計劃，我睇第二輪個計劃剛剛公布嘅時候，其實政府已經解釋兩者其實係即係二擇其一，係唔可以重複咁解。咁我覺得而家再去澄清翻呢一樣嘢，似乎並冇提供到新嘅保障俾啲僱員咯。 嗯。好啊，咁啊，多谢晒蒙兆达吓，咁啊，蒙兆达咧就系职工盟嘅总干事嚟噶。吴婉婷佢头先就提到，即系重复都提到一个点啦，就系话，即系如果嗰个员工 仍然是受薪啊，咁就有資格咧，就係僱主去到申請咧，就係一個工資嘅補貼。咁但係嗰個受薪嘅定義係乜嘢咧？咁可能盧少達頭先都講啦，啊，如果你俾佢10蚊佢，咁佢都仍然受緊薪嘅，咁就仍然都可以攞到嗰個工資補貼嘅。咁但係咧，就嗰樣嘢係咪真係受惠到個僱員咧嚇？咁喺個咁嘅情況之下，可能仍然都係有一個即係減薪嘅風險啊。咁你同唔同意咧？ 係我同意呢個説法嘅，因為其實由始至終咧都係無論由第一輪到今日啦，不停嘅細化修訂裏邊咧，都係冇解決到我哋如何確保嗰筆錢係真係落到去僱員手上，真係靠大家即係抗疫齊心，大家唔好呃人咁樣嘅態度嘅啫。但係如果真係有人立心去呃你嘅話，又冇一個巡查審核監管，只係靠舉報，其實係真係做唔到嘅。咁亦都講啦，頭先我哋講個原則，唔炒人、唔換人、唔減人工。其實除咗係真係提交僱員嘅記錄同埋係嗰個簽收證明啦嚇，咁呢係冇其他方法嘅，亦都冇辦法係因為咁樣而逃避嗰個私隱嘅問題。因為當我哋口罩登記都要實名登記嘅時候，點解我哋出糧唔可以提供翻資料咧 ？OK， 嗱呢個計劃咧就將會喺今個月嘅25號開始申請啊，咁就預計咧就最快嗰筆錢咧都會喺6月下旬咧就可以送到去僱主手上噶啦。好，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張女士喺度，張女士。 张女士， 你好， 系咁咧，我就觉得今次呢个抗疫基金咧，其实对于雇主嚟讲咧，佢完全咧就有空间去到掌控嗰笔基金啦。咁反而对于雇员嚟讲咧，其实唔系帮到好多嘅。其实最有效方法咧，都系摆翻落佢哋自己个强积金户口，咁系最直接亦都系最快嘅做法啦。咁所以政府其实系唔需要经过雇主呢一个中介嘅，因为变咗咧，其实佢哋有好多空间去到做佢哋想做嘅嘢咯。 系咁，但系强积金户口嘅话，即系而家个条例都系规定咗啲攞强积金嘅， 60岁以后先有得攞翻。 系啦，攞翻嗰个年龄嘅，即系就算摆落你强积金户口，你未必而家就 攞 到 嘅，同埋攞咗去投资嘅。吓， 系啦，或者即系可以系再有想象多啲空间，就系话用强积金户口嗰度咧，就去即系设立另一样嘢，系可以令到雇主直接受惠。咁啊，其实系最有保障嘅，因为我其实本身我自己嘅行业嚟讲咧，我哋嗰、那个公司嗰个情况其实即系嗰个生意系唔曳嘅，咁但系咧由于有抗疫基金嘅帮助啦，咁变咗其实嗰个老板其实佢可以喺嗰度咧就继续扣粮啦，或者系继续用一啲其他嘅措施啦，咁就变咗咧。 Okay. 系啦，个情况就唔系咁好啦。 吓，时间关系啦，同张女士倾到呢度先啦。电话18723111。 中国消费者安全同健康决定暂停接受澳洲4间企业肉类产品嘅进口申报，并且已经通报澳洲嘅主管部门，要求彻底调查原因并改善。强调事件同两国近期就有关新型肺炎疫情嘅争拗无关。澳洲贸易部长白明翰表示失望，指有关工厂涉及数以千计职位，不少农民亦都赖以为生，但认为中方有关决定同澳洲政府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无关。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明早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快线嘅坏车啦，都仲系处理紧，未拖走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中间。另外较早时啦，香港仔大道嘅封路已经重开啦，之前因为水管爆裂啦，去海旁方向近住利群商业大厦嗰段咧，曾经封闭噶，咁而家已经完成修理，已经重开噶啦。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过咗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都有龙尾的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回去沙田啦，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讲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车多的龙尾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区黄泥涌道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敬业街至到考明街仍然都是车多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隔田村嗰度咧，车多挤塞，龙尾喺瑞丰花园。红梅谷路上去狮水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金狮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海洋公园话咧，去到倒闭嘅边缘啦。听众钟女士， 依家呢一个海洋公园，如果佢真系执笠咧，我真系觉得唔可惜，因为佢唔属于我哋。 听众陈小姐， 你救得佢十二个月，你之后有啲咩 plan 咧？如果佢搞多啲本地嘅生态啊，或者动物旅游咧，我觉得本地嘅消费咧，都应该系可以支付到行政支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就傾緊保就業計劃嘅啲最新詳情啊！大家如果咧有意見嘅話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咁而家直播室有陸宇光同埋吳婉婷啦。縱觀咧，即係頭先職工盟啦，同埋聽眾嘅意見啦。咁我諗其實到而家咧，即係呢個保就業計劃咧，都仍然係有兩大要點咧，大家關注啦。第一就係將嗰個津貼咧就擺咗喺僱主嘅手上，讓僱主咧就係去到補貼咧啲員工嘅工資啦。咁所以就引起好多嘅質疑，究竟僱主係咪真係將會將呢啲嘅補貼用翻喺僱員嘅人工上面咧？又點樣去監察咧？第二就係透過咧呢個強積金嘅平台去揾出僱員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引嚟好多嘅爭拗咧，即係究竟65歲以上冇咗強積金户口啦，又或者係冇供款啦，又或者係一啲自雇人士點算咧？都成為咗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就係一直以嚟即係公佈以嚟啦，即係討論嘅焦點啊，吳婉婷啊， 係啊，即係正如我節目開始所講啦，其實係整個保就業計劃咧，都係佢越嚟越係做得仔細嘅，即係每一次公佈咧，都俾到大家睇到係有少少驚喜啦，可以係照顧到一啲原先冇被照顧嘅一群啦。咁但係佢繼續延續嘅咧，就係個強積金精神。咁到底係咪要喺疫情底下都係以強積金精神为唯一的标准呢？ 我们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就有听众李先生在这里。李先生。 是你好你好。请 讲。 你好李先生。 我想跟你讲一下， 我由去年社會運動開始就已經放無薪假噶啦。 咁介意你講係咩行業啊？ 係我做飲食行業。 係。 咁我一到捱到而家，又有呢個疫情嘅關係啦，我最困難嘅時間一個月翻得十幾日工。咁啊，咁啊，政府又宣布咗呢個咩計劃，我諗 保就業 消息啦嚇，保就業嘅，我諗住有好消息。嗰個立法會通過，點知公司一樣係照放我哋冇薪假，一個月最低限度要放六天。咁我一萬七千蚊嘅人工，我放咗六天，咁我就算保住份工，我都生存唔到噶嘛。我一家三口交咗七千蚊租，咁阿張建宗又叫我哋舉報，邊個夠膽去舉報？舉報咪即係自己揸包袱。 嗯 嗯， 係嘛？你即係打工，你唔敢舉報噶嘛？佢走法律啦，我向邊個舉報？我就算向勞工處舉報都冇作用喎，全部走曬法律啦，俾空間佢哋走賺，唔係俾我哋員工走賺。 嗯，李生會唔會知道咧？其實僱主嚟緊攞到補貼之後會點樣用法啊？會唔會知道？ 據我所知啊，繼續放冇薪假， 都係會放嘅。 嚇、啊，咁你係冇去付喎？你就算你舉報都冇用噶啦。據我所知，你咪舉報咯。 嗯， 係嘛？佢係有咁嘅權利放你冇薪假，你而家保住份工喎，你唔使失業喎。 啊 李生有冇同老细沟通过嘅？即系当你知道有个咁嘅补习计划嘅时候，有冇同老细沟通过？喂，好似依家我份粮有人帮你照顾，你会唔会俾翻我翻工啊？ 唔系工我哋有做嘅，不过佢继续放冇薪假咧，就同全体员工讲过嘅。 嗯， 但系我哋都唔敢出声嘅，因为点解咧？你如果要出声咧，就始终好容易佢就整走你嘅，咁啊即系。即顶硬上啦，但系咁我冇咗几千蚊，我又好难生存噶嘛，又转唔到行喎。 嗯， 咁你政府呢个计划，你应该做嘢做全套，系保障到员工嘅身上先有用噶嘛，唔系话裁到光棍手俾咗雇主，由佢发放。咁你即闭门造居，我发觉你班官做嗰啲嘢都系钱。一个罗志光又系举报，同埋张忠两个都系咁讲。 OK， 好啊，多谢晒啊李先生嘅电话，都明白。作為飲食業的僱員咧，即係呢輪可能都有啲冇薪假的情況出現啦，咁點搞咧嚇？ 同埋其實就嗰、那個面對嗰個困難咧，就係你要佢舉報，實在係困難嘅。 嗯，嗱，飲食業今次咧就係、是、其實都有一啲新嘅措施噶，咁包括咧就之前最初咧補就業計劃咧就未包呢個飲食業啦，咁而家咧最新嘅措施咧修訂咧就係、是、會包埋飲食業啦，咁而另外咧就係、是、一啲嘅65歲以上嘅僱員咧，如果強僱主有为呢啲嘅年长雇员咧就自愿供款的话咧，都可以咧申请到呢个保就业计划嘅。不如都问问饮食业嘅意见啦。咁电话旁边咧就有稻苗学会嘅主席徐文伟啊，徐文伟你好。 大家好啊，你好， 你好。 咁头先讲咗两样嘢啦，一个咧就系将饮食业咧纳入埋计划之中啦，有咩睇法呢？ 依、這个首先要多谢政府啦，将我哋个业界纳入呢个保就业计划里面。咁啊，因为我哋飲食業呢其实都如果淨係得處所呢嘅申请呢係困难㗎，因为我哋有啲飲食業呢仲係處所之外仲有员工㗎嘛，咁啊例如寫字楼啊等等，咁所以政府都体谅到我哋嗰个困难，咁所以將飲食業加入呢一个補就業計劃里面啦。 嗯， 剛才徐文偉講到話，即係處所個補助咧，就係、是、之前嘅抗疫基金啦 嚇、 啊。抗疫基金咧就講到話咧，就會為一啲資助啲提供堂食嘅持牌食肆啊，就由咧25萬至到220萬不等咧，就為期6個月嘅。咁同埋咧，亦都係要求啲食肆承諾就係唔好裁員啦，同埋咧就用唔少於80%嘅資助咧喺員工嘅薪金嗰度嚇。咁而家即係叫做多埋呢個補就業嘅計劃啦嚇，咁、啊、樣 嚇係冇錯。 咁、至於另外咧，就係、是、行內咧，係咪都好多嘅一啲65歲以上僱員噶，係咪啊？咁其實而家僱主有冇幫佢哋供強積金，會唔會攞到呢一筆嘅補就業嘅津貼咧？ 65歲以上嘅僱員咧，喺行內都多嘅，因為過往大家都知道勞動力咧唔夠啦，尤其是我哋飲食業，咁啊都聘請咗都好大量嘅65歲嘅員工。 咁啊，你话有冇供强积金呢？要睇下佢系长工定系散工性质啦。如果散工性质呢，都供强积金呢，即系65岁嗰个呢就少嘅。如果长工呢都有供嘅多。咁我諗占整体一两成有供到啦，即系65岁以上嗰啲同事。 嗯， 咁但系其实如果以依家咁样计咧，就似乎系对六十五岁以上冇供强积金嘅雇员咧，嗰、那个补贴都系冇嘅。咁你哋评估会唔会担心咧，系会导致到有一啲员工会因为咁样而被炒啊？ 依、這个都会有好大机会嘅。咁其实我哋之前都去信劳福局咧，都系争取紧六十五岁以上咧。无论有强积金冇强积金咧，我哋都希望纳入呢一个资助嘅范围，同埋行业计划咧都纳入呢个资助范围里面嘅。咁、原因就因为大家都睇到啦，即系保就业呢个计划个初稿就今日公布，都系需要强积金证明啦，同埋人头数量啦。咁同埋佢保嗰个资助嗰个差额咧，系佢嘅人工嘅一半。咁如果嗰個同即係而家個人頭數量都重要嘛，即係如果佢嗰、那個譬如佢攞十二月至三月，舉例有間餐廳係得十個員工，而佢可能資助得可能嗰個強積金係得即係個月薪係五千蚊啦，咁佢資助係兩千五蚊，但係佢嚟緊未來即係佢攞咗喺依二千五蚊政府嘅資助，未來六個月咧佢要保持翻個人頭數嘛，咁呢個都係對業界有個困難。 好啊， 嗱，头先我听众咧都系讲到话咧，因为业界都好多嘅无薪假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咧，雇主咧就系用无薪假嘅方法咧，就可以留住啲雇员嘅人数嚟到攞到政府嘅保就业津贴啦。咁但系咧，雇员咧就好似真系系一个受害者啦咁样。咁其实业界有冇办法？都真係盡量唔好呢个方法啦，即系尽量真系俾到足翻，即系原先嗰个人工俾啲雇员啦。 呢、這個做到，但係頭先局長都講咗嘅喺個發布會，佢可以攞三月受雇人數，受雇人數咧，即係頭先所講啦，即係佢無薪假，佢受雇但係冇薪嘅，係受雇人數，即係受雇雇員啦。不過如果佢攞咗呢個人去申請呢個保就業咧，未來六個月咧，佢要變為受薪人數，即係佢唔可以再無薪假啦。如果佢攞咗人頭。將來佢要受薪，如果佢唔受薪咧，會有個懲罰嘅機制嘅，同埋要一個退款嘅機制俾政府嘅。咁所以咧，如果僱主係申請咗保就業嘅計劃咧，都無薪假呢一樣嘢咧，都會同時間咧唔出現嘅。 嗱，阿徐明伟啊，我咧少人啲啦，咁去讲啦吓。嗱，因为即系头先我哋讲紧嘅就点样去争取政府系更加全方位咁照顾嘛。咁但系其实咧就亦都大家都有好多嘅担忧。如果系以政府依家呢一个唔系个全面嘅审查即系抽查嘅做法咧，其实好难确保大家唔炒人、唔换人、唔减人工嘅。咁你业界其实饮食界过去咧都睇到啦，由沙士到依家疫情期间咧，大家都系好团结嘅，能够可以系你业界可以有一套准则系大家一齐去遵守噶嘛？即系嗱，政府就只系抽查啫，亦都冇话提供翻啲咩资料。基本上咧，要呃嘅完全可以呃嘅。头先我哋啲听众打入嚟都有讲到啦。咁你哋会可以做到啲乜嘢俾到信心雇员呢？ 即系你话我哋嘅业界都当然每个业界都有良莠不齐嘅情况啦。但係我知道政府如果我哋申即係業界人去申請咧，佢得到公開嘅名單，俾到所有嘅人咧係去查閲嗰個機構或者嗰個集團或者嗰間保號有冇申請到呢一個資助。如果有嗰啲僱員 check 到佢僱主有申請，而佢又俾辭退或者係無薪假咧，可以舉報嚟僱主嘅，而政府咧都會有一個罰則。或者有一個退款嘅機制咧，去令個僱主咧退翻錢俾政府嘅。我諗都會杜絕大部分都杜絕呢、這個欺詐嘅成分，同埋欺詐都係一個刑事罪。咁如果處所嗰邊咧就會有核數師啦，但係你要呃到政府，你仲要呃埋核數師。而家核數師簽名落去個薪金證明書咧，所有嘅簽名咧。佢核數師咧係要負責同埋刑事罪，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機會咧係唔大嘅。你要個核數師攞佢嘅專業資格串同僱主呃政府，我諗呢個機會相當渺茫。 好啊，唔该晒啊，徐文伟，多谢你啊。徐文伟咧就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嚟噶，咁就听完啊徐文伟讲啦，咁其实都有啲机制咧，即系而家政府会公布嗰啲嘅申请资助嘅雇主嘅名单啦，以及即系都叫做俾员工去到举报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即系个雇佣关系啊，喺呢个保就业嘅计划底下咧，即系容许雇员去到。即係去到啊，究竟僱主有冇俾曬啲糧啊，俾曬啲補貼落去我哋員工嗰度咧？咁可能係引嚟好多嘅猜忌啦，會唔會話嚟緊可能僱傭關係都會有少少緊張？ 係，我會覺得係啦。咁第二個就係其實都釋除唔到即係大家嗰個疑慮，唔單係僱傭關係啦，而係社會上面對於僱主係咪真係咁守規矩咧？大家都有好多猜疑喺度。咁我正如頭先講，我其實飲食業界從來都係好團結嘅一個行業嚟嘅。咁我會覺得。哇！可唔可以真係可以唔炒人、唔換人、唔減人工，大家整個乜乜大聯盟齊齊做個良心約章咁咧？ 咁要睇下業界點樣做法啦。 網上申請 CIBS， 我哋同你 介紹翻 少數族裔、 Namaste、 Balumna、 Dada、 非政府機構、 弱勢社群都可以喺 CIBS 呢個多元平台實現你嘅開麥夢。 第31、32季節目現正接受申請，想知 CIBS 係啲乜？點樣申請 Airtime 同資助？ 打嚟預約2331-2334，專人同你 介紹翻 Facebook 專頁 RTHK CIBS 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如果有人向卖火柴的小女孩伸出援手， 如果有人阻止青蛙王子遭受诅咒， 如果有人同丑小鸭讲佢其实唔丑， 世界可能会变得唔同。 有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的无名天使在你左右，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提名他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的香港人道年奖2020， 5月29日截止了。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伍婉婷喺度啦吓。嗱，而家咧就系近期嗰个好多嘅一啲反修例嘅一啲运动啊，一啲人群嘅聚集啦，一齐唱歌啦，嗌口号啦。再次出現嚇，咁剛剛過去嗰個星期日啦，母親節咧就更加見到好多嘅商場都出現咗人群聚集啦、嗌口號啦、唱歌啦等等，咁以至到咧就夜晚咧喺旺角就上演咗一幕咧，就係警員同埋記者之間嘅關係咧，咁都令到大家咧就好關注嚇。事源咧就係星期日晚咧就喺旺角，咁有啲警員咧就係用拉繩咧就係圍住一啲嘅記者啦，兼且咧就係向佢哋咧就係噴射呢個胡椒噴劑，要求佢哋咧係要求啲記者咧就踎低，兼且咧就係要求佢哋咧停止拍攝啦。一啲片段咧亦都見到咧一啲警員係向記者咧作出一啲侮辱性嘅言語啦，又叫佢哋停機啦嚇，同埋咧就係當一啲嘅記者咧中咗胡椒噴劑之後咧。想求救咧，但系就系警员咧，就系一段时间都冇理佢哋啊。咁呢段片段咧，就系喺网上面流传之后啦吓，咁亦都见到咧好多嘅群众嘅反应啦，同埋咧就系好多嘅一啲传媒嘅一啲团体吓，包括一多个嘅传媒机构嘅工会啊、行政人员协会啊等等咧，都出信咧就系严重咁去关注呢个嘅事件，同埋要求约见咧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啊。 系 阿伍婉婷点样睇咧？即系今次呢个事件咧，可能。都引發大家關注，即係前線嘅警員同埋點樣去對待啲記者啊？ 係啊，其實我覺得咧，就即係今次呢件事睇到咧，其實係好可惜嘅。即係剛剛咧喺個疫情期間，我哋見到咧雖然社會上面受住個疫情嘅氣氛影響咧，但係我哋個社會相對地平靜啦，同埋其實喺警務處長佢曾經咧都出個信俾各大嘅傳媒行業協會啦，咁表達咗警方想。同記者可以有更良好的溝通，言猶在耳，跟住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咁睇翻咧，其實就我會同意咧，警方喺前線面對佢哋有好多唔知係真正假嘅記者嘅時候，佢哋好難去分。咁但係難分底下咧，都唔應該係出現咗一啲係侮辱性嘅言語，甚至乎係個肢體嘅碰撞，係一啲不必要嘅攻擊啦。咁我會覺得。咁第二個咧就係我留意到咧，其實有一啲改進嘅。 嗰個所謂嗰個橙色膠帶咧，實際上佢哋係想做一啲方法咧，係有一個記者嘅安全嘅採訪區咁啦。咁其實過去喺好多唔同嘅場合咧，都會話想嘗試做一個即係採訪區俾記者，一方面係保障佢哋嘅安全啦，喺一個合理嘅位置嗰度去做採訪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對於現場嗰度，其實係採訪嘅行為唔應該對於現場嘅環境咧係帶嚟一個即係有個太多嘅互動啊，即係唔好影響到個新聞事件本身啊。咁呢個係即係無論我自己以前讀新聞係學嘅，或者係我哋見到過去喺唔同場合嘅做法都應該係咁。但係點不知依家呢一個即係橙色封鎖線咧，就變為被理解為係一個受限制嘅，即係記者行為受限制嘅一個做法。咁所以其實係我覺得應該真係要作一個好全面嘅檢討咯。 嗱，其實咧今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亦都出席咗元朗區區議會啦。咁就回應翻呢個嘅處理傳媒嘅事件咧，佢就話咧嗰個嘅情況係唔理想，就承認咧警方需要檢討檢視翻啲同事發生咩事，同埋咧認為咧警務人員需要更加專業的。各位聽緊節目的聽眾怎樣看這個事件呢？又接不接受鄧炳強的說法呢，說不理想會檢視一下，亦都下個禮拜就將會接見呢，就是四個的傳媒團體啦。怎樣看呢？打電話來1872311、電話旁邊呢就請來今天有份出席元朗區區議會的民主黨，同時也是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鄺俊宇。鄺俊宇你好。 主持好，听众好， 你好。其实星期日晚嗰亦都曾经发生个事件咧，就系有镜头影到啦，你就被一啲嘅警员推跌，兼且咧就有啲警员咧就用膝头咧就系按压住你啦，并且带走拘捕你啦。后来咧你就送院嘅。咁今日咧就邓炳强喺会上面咧就系有慰问你，同埋咧就系话你系佢其中一个即系好欣赏嘅议员。点样睇？点样回应翻处长呢番说话？ 首先咧，而家就即係當然都相對疲倦啦，即係抱歉。咁就都感激大家嘅關心先啦，因為其實就說到底就係、因為我都係一個羈留當中嘅時間，我都唔係太掌握外界個情況。但據悉就係、是、應該係掉水樽嘅疑惑咁樣。OK， 咁其實我先講講啦，當其時其實喺現場，咁我就見到有一個混亂，咁有一個老人家受驚，咁我過去就帶走個老人家先啦，轉身啊，跟住警方就對在場的記者咧就施第二次的胡椒噴霧，咁我就話喂唔好再對記者噴胡椒啦呢一句，咁突然間就有警員衝埋嚟啦，咁我記得有印象就好模糊啦，記者都有提醒，喂議員嚟嘅，咁啊議員都唔理噶嘛，打咗落地啦，咁就胡椒噴霧啦，全身都中曬啦，而且都真係我都經歷咗就係、是、你係唔會獲得清洗嘅機會啦 ，OK， 咁同埋就頭同埋頸咧嘅按压咧都有啲伤嘅，琴晚其实医生都好好，医生其实就唔建议我出院嘅，佢话我情况就要其实应该要再做一啲深度少少嘅检查，咁但我话唔得啦，今朝早开区议会，咁所以我一定会出院啦，多谢，咁我之后会再做检查噶啦，咁所以多谢大家关心。 真系保重下邝俊宇，但系咧就我都想有两个问题想问你嘅，咁啊因为一路我哋都讲紧咧喺采访前线咧的而且确系有一啲穿着黄背心混入记者当中，其实我会担心咧呢啲人到底系咪真系记者，同埋其实佢哋会唔会阻碍到嗰个采访啦？我已经唔讲话系会唔会阻住警方，对，甚至乎阻碍采访嗰个客观性嘅。咁你当时见到嘅你系点样去分辨嗰班系真系记者，因为系可能其实系佢哋带有目的混入人群当中嘅人咧？咁佢哋嗰个受到嗰、那个警方个胡椒喷雾噴佢嘅時候咧，其實你睇到個情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俾我哋聽？ 咁其實都幾可以肯定到啦，即係琴日，首先第一年阿處長咁喺區議會回應我嘅問題啦。咁我要求佢就住呢件事向傳媒致歉，咁佢就話：我哋承認唔理想嘅，要檢討，咁甚至乎要睇睇咧有冇一啲嘅情況，要問問當時嘅同事點解咁做啊？咁我可以見得到啦，其實喺現場採訪嘅記者都係專業嘅記者嚟嘅。第二就 不過就阿鄺俊宇，因為就嚟聽11點新聞啦，我哋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唔該曬。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晚上7:30，而家由張子欣報道一節新聞。 消息指一名66岁女子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她报称没有外游记录，将会入住马加烈医院。直至昨日，本港连续22日没有本地个案。警方日前在旺角驱散行动中包围及截查多名记者，又要求记者踎低读出个人资料。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承认，警方当晚的做法需要检讨，警员需要更加专业。他说下星期会同几个传媒工会会面，至于会否谈及对记者发牌制度的问题，他说并没有前设，任何好的方案都会讨论。对于近日接连有警员牵涉毒品等案件被捕，邓炳强说将会成立一个处理警队诚信的行动小组，由一名助理处长直接指挥，目标包括主动调查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加强监督警员操守。政府计划本月27号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及另外9条草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希望优先处理国歌法及商标修订条例草案。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质疑，政府要优先处理国歌法是出于政治考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表示，国歌法草案主要精神是尊重，只要并非以公开故意意图侮辱国歌的方式表达意见，不会负上刑责，和部分人声称限制言论自由完全无关，更绝对不是恶法，期望立法会尽快通过草案。英超赛会争取下个月12号复赛，狼队率先在训练场地为职球员设立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站，检测站设在训练场地的停车场，检测所需不多于一分钟。赛会希望将狼队的经验推广至其他球队，部分球队目前已经容许球员独立受训，但未容许进行集训。另外各队已经获知会，即使以闭门方式复赛，亦可能要向本地及国际播放机构偿还部分转播费，涉及3亿4千万英镑，即是超过32亿港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有两宗坏车事故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隔田村对开慢线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咁啊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呢个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另外就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喺文化博物馆对开嘅快线，亦都系有坏车事故嘅。咁啊而家龙尾就塞翻去呢个城门隧道管道里面啦，因为多车嘅关系，狮子山隧道仲有青沙管制区去沙田方向咧，都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咁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隔田村对开有坏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文化博物馆对开快线都系有坏车事故。两宗坏车事故都影响一大交通挤塞噶。其他嘅隧道情况，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带都系交通繁忙。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就回复正常啦，不过尖沙咀线就多车少少，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住九龙塘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咧就塞到去这个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过晒丽晶花园都是繁忙啊。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个龙尾就喺鲤鱼门道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这段日子大家可能少了见面，不过可以用多些时间去想想，究竟我们最关心最在乎的是哪些人哪些事情呢？想完就立刻做，多些关心下他们，多些做回你喜欢做的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風，自由風呢次咧傾緊就係星期日晚咧，警方就係曾經對一啲嘅記者咧噴射胡椒噴劑啦，以及就係要求佢哋踎低啦，同埋搜查佢哋嘅情況，以至到咧今日警務處處長咧鄧炳強咧出席元朗區議會咧回應一啲區議員嘅提問噶。大家有咩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就繼續有民主黨即係元朗嘅區議員啦，亦都同時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鄺俊宇你好， 主持好， 你好。頭先講緊咧就係你对于邓炳强的提问咧，关于处理记者的问题嗰度啦，以及佢的回答，你继续讲埋落去。 其实都简单嚟讲咧，即系公道都自在人心噶啦。即系头先啊，吴婉婷就话啊，点样辨识记者都好，大家谂一谂。其实说到底咧，那个嘅武力对一个市民或者对任何一个市民都唔啱。点解咧？嗱，大家谂一谂，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近期可能大家想象到商场或者旺角街头咁计。在我現場的睇法咧，即係監督，我當然唔知，即係吳婉婷可能有機會都會去現場睇到啦，我咪知道啦。但係咧，其實真係睇得到，會唔會太過敏感，或者會唔會太過過量咧？咁我相信處長今日個會上嘅回應咧，都承認咗嘅，即係話都佢都要話去翻去睇。咁我諗當然都喺下一次得相機會嘅時間，我都想了解，即係警方你點睇？你點去睇呢啲嘅武力啊，所謂嘅咁，我自己親歷其境，咁當然就即係感受更加良多啦。 嗯，不如問下你咧，其實你覺得前線嘅警員，即係你點樣理解啊？即係呢個嘅事件，前線警員嘅處理方法咧，以至到點樣去跟進咧？即係究竟呢個係可能係指揮官嘅一啲指令啊，還是係前線警員啊，係喺處理一啲記者混亂嘅情況嘅時候，突然間作出嘅一啲決定嘅動作咧？咁以及咧就係鄧炳強話會成立一個處理警隊誠信的行動小組，那就說是去調查一些嚴重違紀違法的行為等等，怎樣處理法好呢？ 在現場呢，即其實就都相信呢，即因為 你作為一個執法者，大家要明白執法的權力啦是一定要有一個界限，即當個界限一模糊呢，執行呢就好危險嘅境地，因為你有武力嘅，的而且確你可以我警告你啊，跟住我就施展胡椒噴霧、警棍、KDK啦。嗱，呢個其實係即當然係開放俾大家討論啦。但係你問我喺身在其中，我就會覺得真係真係好暴躁啊！即係你諗下有啲畫面發生嘅，你叫個記者跪喺度，咁跟住你又要人哋對住個鏡頭讀身份證、讀自己名，呢啲有咩意思呢？即係我你理解唔到個記者做錯乜？呢、這個直情係記協，以至到傳媒都要發聲明。咁然後鄧炳強而家都唔敢喺呢個位置企得好強啊，佢都承認係有問題啦。呢啲其實係多咗嘅，你想象到你話人哋喊，喊得犀利啲。呢啲説話其實大家即係鐵一般嘅事實啦。OK， 嗱，咁所以鄺俊宇 就等等先，吳婉婷， 好，你講啦。 所以討論咧，其實就交翻俾即係個社會去睇，就係我想強調一句啫，即係公道自在人心。 嗯， 要去改善嘅地方，或者大家攞出嚟講啦，係咪先？咁你。無論即警方點樣有一個好口才嘅處長都好，處長呢一次都應該即睇到啦，佢話就住嗰個違紀嘅警員啊，即可能展開一啲嘅我哋未知啦，一啲嘅資料庫嘅做法啦，之前都盛傳噶啦，就有份名單嘅，據了解就係已經記詳細記錄一啲違紀警員，但係爭在幾時去做即係一啲嘅跟進，咁所以前線警員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完全不所謂遭到清算咧？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就睇睇接下落嚟嘅跟進啦。 我諗咁啦，即係其實咧，我一直嘅講法咧，都係即係無論喺媒介嘅朋友、傳媒嘅朋友，或者警隊裏邊咧，都一樣係會有好有唔好啦。咁而事實上喺今次呢個情況咧，我哋都睇到有啲報道就係有個網媒咧，都有一個記者出言不順，對啲女警有個侮辱，隨後咧都係即係被停職嘅。咁類似呢啲情況，其實係我就話咧，其實邊邊都有發生。咁而今天我哋見到今次呢個事件裏面抗爭要出手幫嘅傳媒咧，就睇到其實係佢哋都有個情況都真係我諗唔係阿處長講嘅唔理想啊，實在係離譜啊！咁但係我想問嘅咧就係、是一就係、是、睇到似乎都係個別嘅警員好情緒失控，都唔知係咪真係可能係好多好多個月咧。都冇試過咁樣嘅情況，要處理前線佢哋嘅受訓唔夠啊！一話係喺行動之前咧就冇 briefing 啦。咁但係另一個咧就係、是、其實現場係有傳媒聯絡隊噶嘛。咁我哋從好多報道都睇到就傳媒聯絡隊掂行掂過。咁你喺咁多次嘅示威現場裏邊，你有冇覺得今次同過去有啲咩唔同咧？其實傳媒聯絡隊係咪應該發揮緊嗰個作用咧？ 嗱，無獨有偶咧，就我印象中同一日啦，因為都即係經歷咗我有個扣押嘅時間，我唔係好記得好清楚。我應該記得係同一日晏晝咧，就係、是、有傳媒聯絡隊同在場嘅防暴警察啊，有少少交添嘅，即係啲即係網上流傳片段，好似裏邊內控咁樣嘅，要掃住膊頭咁走嘅。咁事實上咧，就嗱，我喺我印象中咧，係當晚我帶到老人家嗰刻啦，我四都係見唔到有傳媒聯絡隊嘅。而喺當晚的，而且確亦都有一啲即係傳媒後屘都有一啲整理啦，有啲即係警方係令人無所適從嘅地方係當晚就佢有好多突然嘅推進，但係推進完之後其實冇發生過即係任何事咁樣，跟住亦都因為嗰晚係母親節，旺角亦都好多人食飯嘅，咁跟住行過嘅時間亦都唔知道，咁我記得我最後帶走嗰個嘅老人家去氹佢啊，咁我睇佢即係真係唔知咩事咁，所以咧，我都同意嘅就係至少嗰晚即係嗰日啊，嗰日嘅情況係特別不理想添。咁如果相對於，但係你問我咧，你可以話即係唔係話邊一次最唔理想咁諗，應該要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有冇得制約嘅，即係喂原來我而家有個記者啦，俾人噴到胡椒噴眼啊，噼里啪啦，佢點投訴咧？佢投訴唔到，投訴不了嘅、哦。行動呼號，你要詳細記錄啦。以前咧一路都講警察通例要有委任證啦。呢啲其實係課大家去有一個權力嘅制衡，就係、是、你喂嗱，你做錯咗嘢，我要投訴到你嘅。OK， 即係嗰個投訴係有名有據嘅。咁、結果就兩邊，尤其是傳媒同警員之間啊。咁呢個當然係唔係唔理想啦。OK， 如阿伍婉婷所講離咗譜嘅咁樣。 OK， 好啊，多谢晒邝俊宇啦，多谢你吓。邝俊宇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元朗区区议员嚟噶。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听众潘先生喺度。潘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系啊，咁就住头先啊，我都认同啊邝俊宇所讲啦。咁就首先就算着起半背心，佢系一个普通市民又好，或者记者都好，我哋唔好纠结佢究竟系咪一个记者先。咁佢都唔应该受到一个暴力嘅对待嘅。这个我谂这个好清楚嘅。咁第二点啦，第二点就是当暴力对待嘅时候咧，咁我会觉得咧，就唔单止系追究邓永强啦，系一个普通嘅。投訴，而是好像朱經緯那個事件咁樣，其實依家就係將個警棍變咗為一啲胡椒噴霧，令人去受到傷害。呢、這個傷害當然有唔同層次嘅傷害，但係我覺得喺呢個傷害已經過咗一個界線，係話個人嘅感受係受到傷害嘅時候，我覺得都係要追究一個刑事嘅責任。即係我頭先覺得阿鄺俊宇已經係好斯文㗎啦，佢喺當晚係受到一啲不必要嘅傷害，喺個逮捕過程不合理嘅逮捕過程，如果個過程當中佢係最尾冇提過嘅話，即係成件事件係一個不合理嘅即係叫拘留啦，我當係拘留先啦。但係個過程當中佢係受到一啲不合理嘅暴力對待啦，甚至乎我哋當晚大家作為一個市民，我都睇到咧喺個過程當中，佢哋嗰啲記者係受到不必要嘅暴力對待，咁呢個絕對唔單止係要投訴，直頭係要刑事追究。我呢個係我嘅睇法，呢次會起到一啲阻嚇嘅作用。 好啊，多謝潘先生嘅意見啦。不過伍婉婷頭先都講到咧，鄺俊宇都講到咧，其實如果要去到追究呢啲即係可能係涉嫌違規嘅警員咧，就係、是、要透過即係啲嘅可能係要揾翻佢嘅身份啦，要去到投訴警察課啦，要揾到佢嘅即係睇翻佢嘅呼號等等啦。 其實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困難的，是 其實現在、相對都是複雜的。第一就是、其實大家都一路都說處理不到的呢，就是在示威現場我們見到有、警員那個編號啦，但是同樣地呢在、警方可能有第二個說法的、因為其實、示威現場有這麼多人，有、人人記者這樣拿著個、攝錄機就可以記錄低示威現場的活動，可能都很多人可以提供到資訊的、所以其實就即我的看法呢，就是其實大家呢兩邊這樣繼續企硬不肯讓半步呢是沒有意思的。而、鄧炳強就剛剛我節目開始我講，在他剛剛釋出善意想話同各大、傳媒行業工會去溝通的時候，就發生了這件這樣的事。咁即是話其實係咪有人係唔想阿一哥同記者係可以有達成一個緩和係溝通咧？係、做一場咁嘅一場打一場出嚟，就等到大家之後喂個關係又緊張啦，埋台傾都唔使啦。即係我覺得係今次呢個事件最可惜嘅地方喺呢度。 哦，不過今次係即係見到一啲警員去到要求啲記者。踎低啊！要求佢對住鏡頭講個人資料，呢啲可能係警員涉及犯錯嘅事嚟嘅喎。 冇錯， 你嘅意思係 即係事實上係犯錯啦。因為其實個問題係嗰、那個即係一個出道同埋侮辱性嘅言行嚟㗎。 嚇 ，OK。電話旁邊咧繼續有聽眾鄭先生喺度啊，鄭先生 你好， 你好鄭教。 你好，其實我好贊同上一位嗰、那個嗰、那個聽眾講嘅説話嘅。咁、我有啲補充，第一。而家成日就誒流，即係糾纏話啊，好多記者，好多記者，所以就啲警察咧就要乜乜，要咁樣去對待啲記者，要認明佢身份。其實調翻轉，而家大家看在眼裏，根本係警察多過所有嘅人，示威人士、示威記者。咁我哋會唔會質疑啲警察係咪警察嚟㗎？第二，咁而家呢個時候係警察係大家有眼放在眼內嘅，唔好幫警察啦。正話呢個旁聽嗰個主持。即是大家是看在眼里，现在是个香港是个什么，是一个 police state 来的，是警察国，是一个警察国家来的。第三样东西就是说好了，其实要什么发牌，记者发牌，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叫公民记者的，现在手机这么流行，个人都可以做记者的、现在只要其实是不是说、立了法之后不可以有公民记者，你如果 在街上面拿着个手机去影就是犯法。是不是这样做啊？是没可能的。其实现在啲人已经很好的穿埋件反光衣讲给我听，我是一个我是现在是一个摄影，我行为是一个摄影行为。我如果做不是做这件事你就拉我咯。如果你不是嘛，你没证没据，调回转你没证没据，为什么你可以说他们假记者 ?OK, 好。 不可以这样做的嘛。 OK, 多谢晒郑先生的意见先。补充一点啦，就是刚才呢就是邓炳强都是出席完元朗区议会之后都被问到呢 是会不会同下个礼拜会同一些传媒团体讨论是不是要发牌给记者的事呢，那邓炳强就说个会面呢是没有任何前节的。 是。 冇前設啊，任何協助雙方的好方法都會討論。 其實就警隊是冇條件發牌俾記者嘅，即使係依家討論緊咧，即係我哋傳媒行業要自己有一個，我成日都覺得傳媒行業我哋自己要有一個機制喺度。到底我哋站在前線採訪嘅記者，我先唔講會唔會同警方敵對啦，而係我哋維持我哋嗰個專業性。包括是保障自己的安全，保障我们那个采访报道那个公正性，其实都是需要有一套，即是我们建立到一套的基准去讨论的。那而当我们可以见到13岁的小朋友12岁半其实那可以是穿着件反光衣有个记者证，而是他站在前线去采访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保障都不够，那是不是我们都应该要去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呢？而这个讨论呢并不是说是由警方发牌，警方是没有资格没能力去发这个牌的，而是传媒行业需要有个是时候去启动这个讨论。 但是又怎样做法呢？相信接下来都会继续讨论下去了。休息一阵，转一转题目，转头回来再谈。 世杰，有人放了个鱼缸在马鞍山村的路口啊。 瑞文啊，人家养鱼啫，你咪理啦。 不是噃，整个鱼缸摆满垃圾，现在变成垃圾桶啊。 是啦，今个星期我正正请来了鞍山探索管理团队，讲下这个鱼缸事件，同埋介绍山野清洁大行动。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预埋你的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7:50，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吴婉婷喺度啦。转转题目呢，要讲讲通识科啊吓，因为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就系接受咗大公报嘅专访啦，就系寻日刊登嘅。咁就讲到教育嘅问题之中咧，佢就咁讲啊，就话教育咧唔可以成为冇掩鸡笼。出咗问题咧就必须要处理。对于通识科嘅前景咧，要同大即系今年年内啊。就一定要同大家讲清楚咧，要点样处理？林郑月娥咧又讲到话，有啲人咧有心喺校园内传播失实偏颇嘅歪理，除咗通识之外咧，其他科目咧亦都会被渗入，需要有人把关。佢认为咧就系教育局固然系把关嘅部门啦，但系办学团体同埋学校嘅管理层咧。每一个位置都有把关的功能的，以免就心智未成熟的学生不被歪理荼毒。今朝早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都是被记者问到这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说是为什么你会说有些人有心在学校散播一些失实偏颇的歪理呢，他的说法就是这样，他就非常重视教育，因为他上任的时候都摆了很多资源在教育那里，但他就认为就是教育咧系需要把关嘅，佢话咧呢个系冇人会反对嘅，又咁重要嘅事情咧就系相信咧就系样都要把关。佢话咧佢冇心咧无意咧到批评咧一啲嘅教育工作者，都讲到尊敬佢哋啊咁。啊，点样睇呢个呢番说话咧？婉婷， 其实我会觉得要去检讨通识科咧，就绝对系不为过嘅。咁因為其實實際上咧，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大家都對於通識科其實包括係點樣教啦、師資啦，同埋校本個保質嘅措施咧，其實都係有需要去討論嘅。相反咧，就是、有關課程嘅內容咧，其實係有需要嘅，就係我哋睇翻佢嗰個我哋去審批個，譬如依家講緊去檢討嘅就係課程發展專責小組咧，到底佢哋用一個咩基準去審批呢啲通識嘅教材？因為依家其實係市面上咧，通识嘅教材就分咗两种啦，就课本啊、书本，其实可以喺个书局嗰度买到嘅，可以采购翻嚟嘅咧，其实就需要有一个专业嘅小组去审批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每间学校佢哋自己制定嘅教材就即系校本学校自己去审批个内容嘅，咁其实我唔讲任何嘅政治立场，而系咧个资讯嘅真实性去到边度，以及咧我哋到底系教学生。我哋講通識其中一個是建立一個開拓他們的思考能力啦、批判性的思維啦，但很多時候我們接觸到的一些投訴都會是我到底是教學生去先建立對事實掌握的能力，去明辨是非黑白的能力先，還是先建立了一套批判的技巧先，即是我不懂那樣東西就批了先判了先，定還是我教他怎樣去掌握追求那個知識和事實呢？這個是我一直對於通識科應該要作進一步的改進的一個看法咯。 有關於通識教科的檢討，其實有一個檢討的專責小組是在做的，其實完成了一些公眾諮詢的了，即將就會交報告給政府方面，大家都很關注到通識教科究竟怎樣去到檢討法。我們電話旁邊就請嚟通识教育教师联会的主席刘锦辉，刘锦辉你好， 两位好， 你好刘锦辉， 点样睇特首呢一番话咧？系咪有人在校内即系散播一些失实偏颇的歪理咧？通识科又怎样去检讨法先啱咧？ 其实咧，如果系讲翻校内啦，咁其实而家一般学校咧，就喺个譬如课程操作啊。教材考卷的设计呢，其实都是即是既严谨又专业呢，是有些机制呢去保证这个的教学质素和效能的。因为一般呢来讲，科任老师都要定期向科主任去汇报一个教学的状况啦。而一般来讲呢，在教学的时候，譬如共同备课、观课啊，这些呢都是经常都会即是会做的。啊，即是整体上来讲呢，都是要提升一个学教的效能。甚至乎有时呢改完卷呢都要一起谈的添。咁所以我想在个校本的层面上面呢，其实已经是即是都考虑到那个的严谨和专业性呢，其实是即是在里面的。咁而关于那个的即是检讨那里呢，咁啱啱 即係阿陸先生你都有講到係已經舊年已經出咗一個嘅諮詢嘅報告啦。咁隨之而嚟咧，都成立咗個嘅課程檢視專責委員會去跟進呢個嘅即係諮詢報告收翻嚟嘅一啲嘅意見嘅。咁而呢個專責委員會咧，當中好多都係業界嘅老師嚟嘅。咁所以都係即係顯示緊咧，都將嗰個嘅討論嘅焦點咧，係即係回歸翻喺教育嗰邊咁樣咯。 咁換句話講咧，其實特首嘅說法咧，只係話係跟進呢個課程發展專責小組佢提出嗰個建議啦，去跟進翻去年嘅報告啦。不過佢講得衰啲咁解嘅啫嘛。 其實都真係某知下特首咧，佢想指嘅係嗰個實際嘅內容係點樣嚇。不過如果齋係講呢個嘅報告咧，咁確實都真係應該係要出㗎啦嚇，因為嗰、那個即係收集嗰個意見都係舊年已經完結咗啦，都知道即係專責小組係已經係撰寫緊嗰個報告嘅。但可能因為今年疫情嘅緣故啦嚇，咁所以咧就都即係未出現到。所以我諗咧，今年出現到嘅機會應該都幾高嘅。所以我諗即係特首呢方面就講到，即係今年應該都有啲眉目咧，都應該係幾真實。 嘅，咁即係其實點解會點解阿特首會講話即係教育唔可以成為無掩雞籠咧？咁究竟係咪而家有出現一啲即係不受監管嘅情況出現咧？ 哦，嗱，其實啱啱我都講到咧，喺校本裏面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啲嘅即係專業嘅質素保證啦，透過科主任啊、學務組啊，甚至副校長咧，去一齊去做把關嘅。而實際上另一方面咧，喺教育局咧。就一向都有一啲外評啦，或者重點試學嘅呢啲嘅機制嘅。咁局方都有啲人員即係抽樣去啲唔同學校裏面咧，去即係審視下教材啊、觀課啊，都同啲前線嘅老師咧有啲即係交流啊，或者俾翻啲回饋佢哋嘅。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咧，無論係一個嘅校本嘅裏面，定還是喺個即係局方嘅裏面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啲機制咧，去確保嗰個教學嘅即係專業嘅。所以我就覺得咧，而家我哋即係如果要討論一啲教學嗰個嘅教材嘅專業性咧，其實已經一般嚟講咧，喺通識科裏面，特別係已經實行咗差唔多即係超過十年啦，任教老師咧。其實都具有好豐富嘅經驗嘅，咁所以我諗都即係整體嚟講咧，我諗所提供嘅教材或者嗰個教學嘅模式咧，都應該係專業嘅。 嗱，唔好意思啊，我得罪講句啊，即係呢個校本保質嘅措施，頭先講到咧，最高就已經係去到即係副校長啦。咁而即使係教育局咧，可能都只係一個抽查嘅機制。咁同我哋節目剛才咧講我哋嗰個保就業計劃咧，對於僱主咧都係抽查機制咁樣嘅啫喎。咁似乎係咪冇一個第三方去為學校作一個即係嗰個教材嘅評估咁樣啊？依家 哦，如果你係講嗰個即係第三方咧，即係咁確實咧就本身係冇嘅。但我按我嘅理解咧，其實即係局方嗰度咧，佢哋即係嗰個試學咧，其實都幾頻密嘅、以前就可能有外評啦，依家重點試學，即係就再頻密啲啦、而另一方面咧，我諗即係其實香港嘅老師咧，即係因為個教育嘅文化啦，其實都好緊張啲學生嘅成績嘅，都想學生考得好嘅咁、而基於而家嗰個嘅考試卷嘅設計咧，都真係需要同學多角度思考啊，要展示唔同嘅即係觀點啊，要運用招去做。咁我諗，既然喺呢個嘅文化底下咧，老師都會嘗試就將一個比較廣闊啲嘅視野咧，係俾到自己嘅學生嚇，等佢哋即係如果係比較現實啲，都想佢哋考得好啲。於是乎都訓練佢哋平日咧就已經有啲多角度啲思考，睇湊住唔同嘅教材、唔同嘅角度去做一啲嘅分析。咁所以我諗咧，喺而家呢個嘅教育文化底下，如果真係要即係俾啲好單一嘅即係教材，或者佢啲其實啲同學自己都會見到嘅，其實佢可能都有教科書，或者佢都好容易去做比較。咦，其實咧係即係係咪可以即係再闊啲咧？咁樣我諗，所以而家喺嗰個嘅文化裏邊咧，其實都令到教師係一定要從一個即係專業啦，佢嘅角度咧去到處理呢個教學嘅。 好啊，多謝曬劉錦輝，多謝你。劉錦輝咧就係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嘅主席劉錦輝嚟噶。咁啊，吳婉婷啊，但係即係不幸地咧，即係呢一科咧就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都受到好多公眾關注啦，甚至咧就將佢咧就同政治啊，即係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啊，都拉埋一齊。你點樣理解咧？ 我會認為咧。其實我哋有需要咧喺通識科裏邊更加豐富嘅內容咧，包括就係我哋先教育學生如何去掌握事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fact check 之後咧，先至去建立一個分析能力，再而再去建立一個批判思維，呢個先至係 佢哋去到高中係咪都可能有呢個能力咧？已經 好難咁樣講啊，因為似乎喺呢個課程裏邊咧，並冇包括掌握事實嘅能力嘅呢方面嘅訓練咯。 OK， 咁或者咧，睇睇咧，究竟呢個嘅專責小組所提交嘅報告咧，又會講啲咩，有啲咩建議啦？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唔該曬吳婉婷，拜拜。 拜拜。